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稍为回升。星期日有几阵雨，稍后气温下降。下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768点，上升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87点，上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1，日元115.5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7，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66美元，卖出183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80%。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8，而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朝早的时候白卷浩都陪着你们一起起身。外面1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就是80%的。今天空气方面好的，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二至到三低水平嚟嘅。咁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清凉啦，有一两阵雨，咁啊都应该无伤大雅噶啦。咁啊而家最担心嘅都系啲疫情嘅啫，咁天气都不是太担心，冻啊着多件衫，咁啊热啊唔好着咯，咪着多件咯，系咪？好简单嘅啫，最紧要咧就系口罩就一定要戴住啦，呢样嘢咧就离不开噶啦。早晨啊，咁今日朝头早星期四嘅早上嚟到咧就系2022年嘅2月10日啦。 晨光每日一格， 能够让一个人变得成熟同埋更加睿智嘅关键因素系啲乜嘢咧？系唔系就系佢食咗几多嘅苦头啊？经历咗几多嘅风霜？其实都唔系，系喺佢人生嘅经历入边，佢顿悟咗几多嘢，就系领悟啊、启发啊呢一类型嘅思想层面咧，去到令到一个人成长噶。有阵时等待又系一种嘅幸福，等待成长就系一种嘅历练。其实爸爸妈妈咧好多时都系等待小朋友去到成长、读书、出嚟社会做事，都系期待住佢更加好好地去成长。而每一个人咧喺佢自己嘅生命上面，总系会赋予一种嘅工作嘅。呢个工作咧，亦都系可以咧磨练到一个人嘅成长。今日嘅你啊，喺你身边有啲乜嘢事情会令到你觉得我今日又学懂咗？今日又多咗一课，今日又成长咗。你谂到嘅唔单止系你变得更加成熟先至谂得到，而系你对你自己嘅生命、对你自己嘅每一日都系更加了解、更加喜爱，先至会发现到自己成长嘅可贵。 心碎，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年浅水。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心趣？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好。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新一年不少人都会买些首饰来戴下，希望招财招桃花之旅。早前就有网民发现网购平台有人出售幸运手环，而且一条都卖成港币280元的。不过望真啲，条幸运手环咁似平时用开嘅彩色橡筋嘅。幸运手环有三只颜色，佢话黄色系招财，红色系招桃花，绿色系招健康。店主仲保证买完手环之后，嗰日你就会即刻识到男朋友啊！不过效果只系维持一日。睇落都觉得离谱啦，但系点不知真系有人买，仲俾咗五粒星好评添。呢一则贴文引嚟网民嘅爆笑留言，佢哋话呢啲咁嘅橡筋，我20元卖俾你都得啦。又有网民话，估唔到真系有人买，到底啲人有几恨拍拖呢吓？其实我都明白，不少人买首饰除了想衬下衫自己戴得靓之余，都希望有些好运的效果。不过那些饰物有没有真正的效果就真的不得而知，也都没办法量度了。但是平时保持自己心情开朗，笑多些，真的会好运一点的，信我啦。 I feel it in my toes. Love is all around me, and so the feeling grows. It's written on the wind. It's everywhere I go.Come on and let it show.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先同听众再睇睇咧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渐转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咁啊气温稍为回升。星期日有几阵雨，咁啊稍后气温下降。下星期一以及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噶。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人有阵时咧就因为选择，所以咧就变到会违反好多唔同嘅规则。一般人啊，生活喺现今繁荣嘅经济体系底下，喺任何人、任何事情、任何物件当中，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权。可能有阵时因为我哋嘅选择权太多啦，所以三心两意、举棋不定，成日都犹豫，犹豫呢样、犹豫嗰样。唉，净系讲话食嘢。我又想食炸鸡髀，但又想嗌炸鸡翼，点好呢？当你睇到隔篱张台，原来佢 order 咗唔同嘢嘅时候，你可能咧就会开始怀疑啦，人哋嘅系咪好食啲嘅呢？于是乎，你就会嗌个侍应，喂，我想问下隔篱嗰台系啲乜嘢？我又想嗌啊！所以每当我哋拎起成个 menu 一望，哇！有好多唔同精彩嘅美食，令到我哋举棋不定。情形就好似喺我哋生命上面有好多唔同选择，都会令到我哋犹豫不决。当我哋睇到朋友以前嘅旧同学，喂，而家佢哋嘅生活好似好好、啊，大家都系读同一科啫，人哋生活咁好，我系咪入错行，拣错咗公司呢？可能你亦都会因为自己嘅工作前景犹豫不决。唔够坚定，你会谂自己下场会唔会越嚟越差？系咪好嘅永远都只系人哋呢？亦都因为选择多咗，原来我哋亦都容易迷失，唔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啲乜嘢。有一对夫妇，佢哋嘅对话系咁嘅：太太就问老公，如果呢一世人入边你只能够买一架车，唔能够换嘅，你会点样保养？记唔记得呢条问题呢？老公就话到啦，我今日会成日好好地 keep 住佢啦。同样嘅一条问题，如果你问你自己，又会点答呢？如果喺爱情路上面，你只能够选择一位你嘅终身伴侣，你会点样对佢呢？如果你工作上面只能够选择一种嘅工种，你会点样对待呢一种嘅行业呢？如果我哋嘅选择权冇咁多，多嘅系我哋嘅时间同埋我哋嘅坚定，你嘅人生而家又会唔会系不一样呢？你有冇好好珍惜你现在拥有身边嘅一切啊？定还是而家呢刻你都只喺度谂身边有啲嘢，其实我应该可以拥有更加多呢？人嘅生命入边不断喺选择底下度过。其实只要我哋能力所及嘅，唔理系着嘅、食嘅、工作嘅，我哋每一样嘢，我哋都希望拣到我哋最适合我哋自己。但系有时变嘅唔系我哋身边嘅嘢，变嘅可能系我哋自己。我哋变咗之后，会觉得之前拣最好嘅，原来而家又好似唔系好适合。有冇留意到自己嘅变化？又会唔会留意到自己唔够坚定呢？不如由今日开始，好好地珍惜身边嘅嘢，珍惜自己嘅选择权，亦都喜爱自己选择咗嘅一切。 我起身，暂于不羁，我呼吸，学习活与安静。茫茫白雪就叫白雪，清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通万里，星海各来见证，是我 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业路在冰川中，迎面极冷亦会极暖，只需要谁祝福，前面极远亦会极近，想依靠谁道路，茫茫白雪就趁白雪，想起你就算白发，为何热带未有热带的秋意和春色，期待就到未到就到下半生的接定，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叶落在冰川中，迎面极冷 歌曲嚟自泳儿嘅《叶落冰川》。时间咧，为在早上嘅六点半钟，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黐住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因为我哋有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八点六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食环署发言人提醒餐饮业务负责人留意，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其中疫苗通行证今日起率先在 D 类餐饮处所实行，除非因为医学原因获发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否则12岁或以上人士进入 D 类餐饮处所前，必须已经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根据最新指示，以 B 和 C 类运作模式营运的餐饮处所，每台人数上限是两个人， D 类餐饮处所每台最多四个人。另外，食环署发言人强烈呼吁 B 和 C 类餐饮业务负责人尽快安排员工接种疫苗，以便到本月24号当疫苗通行证全面实施时，能够符合有关规定继续经营业务。本港昨日新增116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新高，绝大部分是本地感染，初步确诊个案超过800宗。两名确诊长者离世，其中一个人去年9月已经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另一个人并没有接种疫苗。医管局说，近日确诊个案增长速度惊人，即使病人确诊可能要等几日才安排入院，承认不是理想安排， 又呼籲如果市民快速抗原測試結果陽性，建議由家人等協助提交深喉唾液樣本覆檢。一名參加北京冬季奧運會的伊朗運動員藥物檢測結果異常，國際檢查機構的報告指出，涉及的是伊朗男子高山滑雪運動員謝姆沙基，是北京冬奧會開賽以來公布的首例藥物檢測結果異常案例。樣本是2月7日在北京的一次藥物檢測中收集，由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認可的實驗室報告結果，該運動員已經被暫時禁止參賽。天氣方面，華東氣壓正在上升，預料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會逐漸被一股偏東氣流取代。此外，一道雲帶正覆蓋華南。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為19度，吹和緩東北風，漸轉吹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色好轉，氣温稍為回升，星期日有幾陣雨，稍後氣温下降，下個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天氣清涼。現在的氣温是16度，相對濕度是 8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约好了朱托尼去纺织厂考察，他一早来到，但是怎知原来朱托尼半路接到文兴的电话，知道方恒之比更优惠的价格，所以就已经先同方恒之签约。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一个跟我打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要听众听多咗音乐，真系唔好意思，一个人手忙脚乱啊，又打错电话。好啦，唔紧要，打翻啱就得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 唉，真系大头虾，朝头早咧又睇唔切啲嘢啦，电话啦又喐紧啦，唉，真系 乱啊，今朝好乱啊！ 唔紧要，乱得嚟咧，自己都喺心中有数，你最谂尾都系揾到真正嘅答案，咁就冇问题噶啦。 系啊，都唔怕讲。其实头先打错咗电话俾 Kitty， 佢又听错。 咦？点解会咁嘅？点解系我咧？ 仲要咧，佢同我讲咧，佢话喂，唔系打俾我啊？我系咩？我唔系打俾你咩？我系啊，你打俾 Barbie 啊咁。哇哇咁啊！我仲同佢讲喂，咁你 hold 住先，跟住喂唔系 ，sorry， 咁啊，我再揾你啦咁样。 唔紧要，阵间一样会听到 Kitty 把声嘅。 系啊，一阵都听到啊吓，咁啊，朝头早6:37啦，晨光第一线啦。 喂，真系咧，我想话咧，我真系要有少少嘅分享啊，因为咧最近咧见到有啲小朋友嘅功课啦，即系我有个 friend 就分享俾我，其实我哋学校都有问相关嘅问题嘅。咁、 啊、 因为你知咧，今年疫情咧好多活动都搞唔成啊嘛，往日咧可能就有啲新年一啲聚会啦，或者有啲大型嘅表演啦，咁所以咧有啲学校嘅工作纸咧就会问啦，到底大家今年参加最开心嘅新年嘅节目系乜嘢咧？咁咧有唔少小朋友咧，当老师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咧。都是答好大型的这个活动好多人的咁原来是什么呢、就是讲检测啦。 哦点解啊 因为事实上呢如果你问我或者问我小朋友呢今个农历新年呢即是参加过最大型的活动是什么呢我都会答你检测。 检测啊真是是一个好可悲的答案啊其实。 不过冇办法啦，即系都想趁呢个机会咧，多谢翻所有一啲在场嘅工作人员，因为真系好忙啊。因为你头先讲起话手忙脚乱咧，其实我自己即系琴晚又去参与过一次检测啦。其实我真系好多谢大家即系好耐心去排队啦，亦都系啲工作人员咧系好专业、好快手。同埋咧都好冷静，虽然都 feel 到大家好紧张啊，因为始终个疫情来势汹汹啦。咁、但系咧，即系大家都真系要去配合咧，大家各个单位都要去努力咧，先至可以嗱嗱声去清晒所有啲数字啊，做晒所有啲检测咯。 系啊，其实幕后嗰啲人咧真系好犀利，即系喺背后有好多人，即系我哋嗰啲样本啊，然后佢哋再喺个实验室入边咧。哇！你想下幾多人嗰啲樣本咧，佢哋要去做呢、這個即係篩查啊！你想下， 係啊， 再要俾翻個報告你。仲有一班人咧，係要透過呢、這個電子啦，咁啊再聯絡翻咧，就係、是提供咗樣本嘅人士啦。其實全部都係工、啊，全部都係人手嚟噶。 系啊，即系其实好多个工序咯。你谂下，由去分流啦，即系嗱，我谂下，譬如我自己排队啦，由分流去到派筹，去到登记，去到真系做检测，然之后仲要疏导翻你啲人走啊，咁之后教翻你啲人几时 check 到啊，咁其实系好多个步骤，即系只系一个地点啫。你仲未计嗰啲真系有围封嘅区咧，仲未计其他后边背后学你或者化验嗰啲人咧，甚至乎系去发信息啊，去追查个案嘅人咧，以至到去我哋啲长官啦，即系其实系好大个团队都系为住个疫情。系努力紧，所以就即系如果你系真系都身受其中嘅，譬如好似我咁样，我要去检测嘅话咧，我就觉得好感谢大家嘅，即系我唔会觉得话好麻烦啊或者点啊咁，即系因为冇办法啦，个个都系要去做呢件事去配合，希望可以抗疫。咁所以除咗多谢大家之外咧，亦都请大家即系都耐心啲啦，亦都要去尽量配合啦。咁希望我哋咧尽快配合，所有人都合作嘅时候咧，就可以尽快清零咯。 我呢个角度几好，即系我都听几多嘅声音咧，就系话。只是抱怨排队排好耐，咁但系我哋有时真系要 都排咗几个钟， 系咯。其实你都要谂下，我哋系排队排几个钟啫，但系人哋不断帮唔同嘅人士咧做检测啊，做一啲化验咧，其实佢哋唔系几个钟，佢哋系不断系咁做的。 同埋其實好攰嘅，即係你諗下，譬如你排隊冇嘢做，譬如我琴晚排隊冇嘢做咧，我都係聽下收音機啊，自己上去網度即係四圍八卦下啦咁。咁但係諗下佢哋係真係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做默默做，咁即係其實個壓力好大。而且你諗下佢嗰個時間咧，即係基本上我排幾個鐘咧，我見到佢哋係冇換過人嘅。咁我起碼你會見到哇，即係其實同一班人，起碼佢好專注咁樣不停咁樣去做一個檢測嘅動作嘅時候，其實你係會好覺得佢哋好專業，同埋佢哋因為都高。危啊嘛，属于呢一个位系咪先？你做检测嘅时候，你要除口罩，你又要咁近距离对住佢，咁即系其实大家都要体谅翻每一个单位嘅人，其实佢哋都各自有风险，咁但系佢哋都不辞劳苦咁样去长时间咁去帮我哋服务，咁所以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自己本分咯。 要啊，咁啊，疫情喺度就冇人想嘅。咁佢爆發嘅，我哋更加唔想啦，係咪先？ 係啊， 係 啊， 即係事實就係事實， 將佢盡量壓止啦，由自己開始做起咯。 啱啊，所以我哋大家都要 真係嘅，要俾多啲耐性，咁啊，亦都咧就係一人行多一步，咁啊戴好口罩，咁啊做好呢啲嘅叫做防疫嘅措施啦，係咪？即係我哋可以做嘅，我覺得我哋要盡量做先，盡量配合，係啦。咁啊，事態發展係點咧？其實有陣時雖然唔係話到我哋一定可以控制得好好，咁但係我哋都盡咗自己本分咧。咁有陣時都係盡咗力，咁啊已經我覺得在於我哋個人嚟講都好足夠啦。 是啊，即是这个个人的责任是必须要准咯，我觉得。 嗯，是啦、啊。咁大家都做好防疫措施啦吓，咁、你要快啲返嚟啦，一阵再见，拜拜。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緊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早上嘅六点四十二分，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百科，同你哋睇睇最近可能大家成日都会联想得到嘅一种嘅医学嘅用品系咩咧？针筒、哦。啲针筒其实真系注射器啦，皮下注射器咁啊都可以叫做咁讲噶。原来咧都可以堪称咧系一个伟大嘅医疗器械发明之一嚟噶。佢造福咗好多嘅人啦，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安全咁样咧接受一啲嘅药物嘅治疗。咁但系呢种叫做皮下注射器系点样面世嘅咧？注射器睇起上嚟咧，即系针筒摸起上嚟好简单。是在这个十九世纪中期诞生去到今日呢，个样子都没什么变的了。可能中间的物料呢曾经改变过。中间亦都是有很多不同的过程，有很多微调的。大概都已经超过一百年了，你想想。本身被视为皮下注射器之父呢，就是一名叫做亚历桑德的伍德，英文名叫做 Wood 的苏格兰的内科医生。Wood 即是木头的 Wood 咁样。好啦，咁佢设计呢个皮下注射器咧，其实当初咧系一个玻璃嘅针管嚟噶噃，入边咧可以有一个推拉嘅活塞，咁一边咧就系一个细小嘅针孔。当然啦，仲有好多人咧系一齐去到帮手嘅。咁但系你谂下，由当其时由玻璃慢慢演变成为而家咧，我望落去都系似塑胶嘅质料。都是经历了一段咧好长嘅时间去到研发同埋改变嘅。咁而讲到疫苗方面咧，原来第一支被发明嘅疫苗咧就系一位英国人啦，佢嘅名叫做 Edward 爱德华，喺1796年，咁啊佢为一位咧就系八岁嘅女童啊接种咗咧就系天花疫苗。当其时亦都冇特别一啲好嘅注射器嘅，咁如果你话冇注射器咁点啊？原来咧就系好似一个小手术咁样，佢咧就需要咧就系用刀去到切开表层嘅皮肤，然后咧就将呢个疫苗咧放喺呢个伤口入面进入人体。所以你谂下啦，而家我哋有呢一个嘅叫做针筒啊，打针咧，其实啊系真系好咗好多。如果你话喂唔打针噶，都是要做一个小手术，将疫苗放在身体表皮那里的话，哎呀，我都怕怕啦。所以人类经过了医学上面很多的改革之后，就变成今天的模样了。也都有不同的疫苗出了出来，令到我们的医学上面可以有更加方便和快捷。最重要的一件事就可以帮到不同的人嘛。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醋，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毒喺猫山呼出气概，拨掉大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 我未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红素，善意挑剔一转身合醋，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性本不需竞赛，不保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见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他不懂我的内心任意，藏着最有个性小小姐数十年。下行的情调未可告别，无人像他路人轻松把光剑蔓延。I love you, miss you, I need you, 听得当然我讨厌。Stay forever, never, never, 请收线。 这首歌来自卫南 Little Miss Janice 啊，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四十九分啦。咁啊，朝早咧都有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可以同我哋讲下一啲有关于 fashion 啊、时装啊各样我哋需要注意嘅事情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喺我哋电话侧边啊，又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小伯。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同大家听众拜个年啦！祝大家咧最紧要就系心想事成，身心健康，百毒不侵。 哎呀，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啊，最紧要啊！我都祝你咧、哎、就财源广进，身体健康啊！哎 是啊，最紧系身心都健康。我哋除咗个身体健康之外咧、嗯，我哋嘅心灵啊都要好健康先得啊。 系啊，我哋嘅衣物咧都要健康、啊。如果唔系咧，我哋着上身嘅时候啊，将啲病毒带俾我哋，咁啊又唔好啦。 是啊，衣物嘅健康咧都系好紧要嘅。同埋啊，而家我哋都讲紧环保啦。我哋尽量啲衫咧，如果你话诶、哎、真系唔系烂得好紧要嘅话咧，我哋都希望件衫可以继续着落去嘅。但系问题嚟啦，因为咧而家都立咗春噶啦嘛，咁、 啊、 所以咧我哋真系迎接。一个春天，湿度开始高的时候大家都开始会觉得，咦，怕啲衣物会不会发毛发霉？发咗霉的时候，我哋系咪一定要等咗件衫咧？咁、哦、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下，我哋点样去预防？ 哦、 我哋先预防啦，最好系预防咗先啦，唔好俾佢发生。系啦，咁如果啦，真系出错发生咗啲衫发毛啦，唔同嘅衣物我哋点样处理？可以讲下。 哎呀，好啊！嗱，我衣柜入边咧有啲系西装啦，有啲系羽绒啦、啊，其实我连埋棉衲都有一件嘅，跟住手织嘅颈巾又有。咁啊，都幾多唔同嘅衫嘅嗱，我就唔會咧就將佢分門別類嘅。咁我用嘅方法咧、嗯，又驚佢發毛就係點咧？我唔知係咪就我抌啲臭丸入去得唔得㗎？ 都得嘅，都得嘅，或者有啲防潮珠咧，其實某程度都幫到嘅。嗱、啊，我哋先講嘅咧，其實究竟係乜嘢？即係你件衣物咧解救下究竟嗰啲衣物點解會發毛發霉先咁樣？其實咧有三個條件咧係會令到嗰啲衣物咧會發毛發霉嘅。咁、 啊、 只要你避開咗呢三樣嘢咧，大致上咧你都即係了解到嗰個道理㗎啦。第一個條件咧令到嗰啲衣物會發霉嘅咧就係悶熱嘅天氣。 哦，而家都仲系冻冻地嘅，凉凉地就未系热嘅，但系就开始湿啦，真系。 所以还好嘅，而家都仲系咁，所以你好少会见到啲衣物喺好冻啊或者劲热嘅时候咧，就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条件，即系温度就系、 是。嗯。 如果佢再加埋潮湿，你头先讲得啱啦，湿度。 嗯。 闷热。湿度，同埋咧，我哋会要有营养俾佢嘅，因为其实嗰啲菌咧，其实佢都系有生命嘅，佢系需要营养嘅。 系， 佢个营养喺边度嚟咧？就系、是、我哋平时嗰啲汗水啦。 哇！ 我哋嘅油脂啦，人我哋點都會，就算話喂唔得，我塊面好乾啊，而家咁樣係啦，即係搽極嘢都仲係塊面咁乾嘅。其實某程度我哋塊面咧，一定係必定都會分泌油脂，身體我哋都係會有油脂，一定會有。 咁佢哋就食吸我哋呢啲嘅營養啦。 冇錯，其實我哋就係汗啦、油脂同埋我哋嘅皮屑啊，都係佢哋嘅營養。咁你話啲皮屑我冇喎，我成日洗頭我冇頭皮嘅喎。sorry， 唔係講緊呢啲皮屑，亦都係每個人咧，其實我哋身體上面都會有一啲嘅皮屑咧，係會甩落嚟。呢個係正常不過嘅過程嚟嘅、 啊。就係嗰啲角質啊嘛，啲人成日話係嘛，類似呢啲啦。 咁你點樣都會有，男男女女咩年紀其實都或多或少都係會有。咁所以記住啦，咁你嘔到嗰啲霉菌出嚟咧，其實就係悶熱啦、熱啦、濕度同埋我哋身體俾到佢嘅營養。嗰啲營養咧就係嗰啲。皮屑啦、汗水啊、油脂呢啲咧，就可以形成到你嗰件衣物咧系会发毛啦。 哦，咁啊，真系避免唔到嘅，因为件衫我哋会着噶嘛，除非件衫我哋完全唔着。咦，咪住先，同埋头先阿海你话件衫，例如我而家着件褛啦，咁佢已经有嗰啲油啊、皮屑啦，咁可能已经有菌发毛准备紧啦。咁如果我摆入衣柜，咁照道理嚟讲啦，科学上嚟讲。会传染嘅、哦，即系会传俾隔篱我未着嗰啲衫嘅。 啱啊，所以你会唔会发觉，如果你件衫咧，譬如你有件皮褛发咗毛咧，你系会惹到隔篱嘅嘢都会发毛噶。 哦，系、哦， 都系会滋长噶。其实都，但系咧，你头先讲嗰样嘢咧，又自然差异，咁又唔一定话喂，我着完我挂翻入去系咪一定会发毛咧？其实唔会嘅。所以而家咧就同大家讲点样处理好我哋嘅衣物啦。 哦，好啊，咁我应该点样做咧？嗱，衫啦，外套啦，唔同质料嘅，系咪有唔同嘅处理办法嘅咧？ 冇錯，嗱，我哋先講咗咧。In general， 如果你話衫啦，好簡單嘅啫。你首先咧，你話誒著完件衫，我哋我唔知你會唔會日日洗啦。有啲衫當然你內衣褲呢啲必定要日日洗啦。 係啊。 如果唔係西裝褸，可能你唔日日洗嘅，一定先要掛喺一啲通風嘅地方。 嚇、啊，呢、這個有，呢、這個都有。 係啦。千祈唔可以即刻放入去衣櫃。其實最理想嘅濕度咧，就係大概係40%-60%之間。呢啲温度咧，會係比較理想嘅濕度。咁當然乾啲就更加好啦，但係如果你話你嘅濕度去到60以上呢，可能你就要諗下啦，會唔會開個抽濕機抽一抽、或者而家屋企嘅冷氣機呢，其實你都可以校到個濕度㗎嘛。係 啊係啊， 温度濕度你都可以校得到嘅，咁你就可能呢用一啲嘅小家電去幫手去吹一吹啲衫先，然後先至慢慢將佢放入去衣櫃或者再掛起佢啦。 哦，衫呢就潮濕就會發毛啦，會唔會話太乾燥有啲問題先？唔會㗎嘛。 太乾燥就應該唔會，除非你可能有一啲皮革衣物、太乾嘅時候佢會有龜裂嘅情況，但呢個就唔係菌啦。 哦，咁就要分開擺啦。如果啲皮嘅同啲普通衫咧，就真係要分開劑啦咁樣。 我自己覺得係嘅。 哦， 你問我，我覺得真皮嘅嘢咧，同你其他物料咧，我自己就習慣，我會中意分開處理就會好啲。當然即係有陣時我哋會一個不留神將佢塞埋咗一齊嘅，但係有時間間唔中清理一下個衣櫃咧，皮嘅嘢咧，我覺得另外將佢放開係會比較好啲嘅。 嗯，如果唔係咧就麻煩。 自己有一集會專門係講皮革嘅嘢，我哋真係要， 哎好啊、 因為處理皮革都幾係要功夫㗎。咁我哋頭先講咗啦，你著完嘅衫點樣處理啦，嗰個濕度好緊要啦，通風啦最緊要就係、或者你可以將佢咧就係、出即係掛喺，譬如你有露台啊、窗台嗰啲吹一吹先咁樣，都會減少嗰、啲霉菌嘅長。另外啦，留意啦，就係、你著嗰件衫嘅次數。我哋頭先講話，可能件衫我哋未必日日洗，我哋可能會著多一次、半次，唔好半次著啦。可能我哋著多一次、兩次，我哋先洗，都要留意啦。其實真係唔可以著得太多次。 嗯。 因为当你着得太多嘅时候咧，你可能话我件衫我着五六次先洗啦，咁样上面咧就会见到我哋系肉眼，其实唔系即系上面会有啊，已经会有一啲我哋肉眼见唔到嘅皮屑啦、汗渍同埋油脂，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咧，就系嗰啲霉菌嘅营养嚟噶啦。 哎呀，咁外套就好难搞、如果咁样，外套就好难搞、 系啊，所以咧，其实咧都有一啲咧衣物嘅喷剂嘅，我有阵时咧自己都会用嘅，咁、我就尽量会用一啲衣物嘅喷剂再喷一喷，但我都唔会即刻放入衣柜，因为你喷完之后咧，其实佢系水气噶嘛。系啦，我都唔会即刻放入衣柜，我都会另外可能有条架咧系挂喺佢，等佢吹干佢咯。 哦，我自己都有用，即系翻到屋企其实特别而家抗疫咧，会用嗰啲喷咧就可以将佢喷系话99.9% 系啦，除菌啊、消毒啊，喷完佢之后咧，咁当然好香啦。跟住我就挂喺个露台，系啦，露台嗰度吹一晚风，咁其实都系足够噶嘛，系嘛？ 可以嘅，我觉得都帮到嘅，但系当然你件衫个次数都要留意啦。你话西装褛可能真系唔好话我着。十次咁样我先洗，其实讲真，到你洗嗰个阶段咧，你嘅西装已经好霉噶啦，都 keep 唔到噶啦，真系噶，因为你个人譬如有油脂嗰样嘢咧，系都会令到你嗰个衣物咧，唔系净系霉菌，系都会令到你嗰个衣物嘅纤维咧，其实都会有啲影响嘅。咁、所以就系咧，唔好太过懒惰啦。另外啦，就 系 要记住啦，我哋嘅衣物咧， 都是要分開類別去洗的，但是那個分門別類呢又不需要太過仔細的、除非當然你說我有些是、譬如是、我們之前講著羽絨這樣，羽絨其實是可以機洗的，不用出去乾洗，其實羽絨是可以機洗，凍水機洗是 OK 的、但是一般來講呢，我覺得呢就是說最重要你將貼身的衣物，譬如電內衣褲啦、襪啦呢啲啦，因為咧呢啲因為好貼身嘅嘢咧，嗰、那個細菌含量係會比較多嘅，所以我哋咧可能有啲機衫咧專門就淨係洗衣襪啦，洗啲洗襪啦，同埋洗啲內衣褲，就同我哋平時著嘅嘢都會分開。尤其是如果你屋企係有小朋友嘅話，小朋友大家應該都會習慣咗噶啦，就係、是、小朋友還小個機衫洗，大人洗曬。 哦，即是分開大人還大人，細路還細路。 冇錯，因為始終大人我哋出街多啊，我哋衫嘅細菌係會比較多啊。小朋友就，所以我哋就唔好搞到小朋友嘅衫咯。咁樣我冇小朋友嘅，但我自己獨立嘅咁樣，咁都盡量我哋會將啲貼身嘅衣物，就係、是、你嘅內衣褲啦、啲襪啦，其實你嘅洗衣機咧，可能搞15分鐘咧，係有個 hea 洗嘅功能噶嘛，身邊。我成日都係 hea 洗嘅，即係15分鐘咧，就專門就係洗呢啲即係啲好貼身嘅衣物。 哦，咁樣咁嗱，咁如果 唔好將佢惹到啲菌， 我又再問多個啦。咁除咗頭先你話誒翻到屋企消毒嘅時候咧，除咗可以噴一啲消毒嘅噴霧之外，有一啲其實燙斗啊，噴煙霧啲燙斗啊，直立式嗰啲咧，我用嗰啲高温係咁喺噴件褸啊，噴啲衫啊，然後再晾翻乾佢。咁其實嗰啲高温夠唔夠殺死菌啊？你估 殺死就未必殺得到嘅，可能會減少咗，同埋要睇下係乜嘢菌。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講緊而家即係全世界都一齊有啲細菌咧，你可能純粹係高温都殺唔到佢嘅。咁、但係咧係啦，即係如果你講緊你話純粹係一般嘅，即係我哋出街嘅細菌咧，其實高温嘅處理我覺得都係可以嘅。但係記住，因為你用鮮，如果你用鮮機鮮完咧，件衫係濕嘅。 系啦，吹翻干啦，跟住就要吹翻干。 冇错，所以记住，都系要吹翻干，都会有帮助嘅。咁好啦，小白，如果你话我真系咁唔好彩啦，我唔同嘅衣物咧，我都真系发咗毛，咁点样处理咧？咁我就尽量讲几类时间啦，因为时间都有限。咁可能讲啲大路啲，大家会着到嘅衣物，我哋就可以点理啦。 哦，喂，不如咁啦，可以直头留翻下次我揾你嘅时候先讲啦。我哋都差唔多十分钟啦，倾咗，系啦。 好啊，咁我哋下一次就讲下，如果真系咁唔好彩，啲衣物咧真系发咗霉啦，发啦。发达啦，系啦，我哋又点样处理呢？我哋下集讲啊。 发达啦 ，OK 啊，最唔想发嘅就系发霉啊。 系啦，我哋唔好发霉，我哋发大达就够噶啦。 系啦，好啦，我哋下次再讲啦，海，唔该晒，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稍为回升，星期日有几阵雨，稍后气温下降，下个星期一同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See you, sir. 支持音乐， 梗係無分你我， 人人有份。 香港金曲頒獎典禮， 記得投票啦！ 網上投票現正展開，請即登上香港電台網頁 rthk.hk 或 TVB 官方網頁 tvb.com 投選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这位小朋友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季军和杰出创意奖，还有就是网上最具人气奖，这么厉害，不知道他的故事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我和妈妈就想创作这个故事，创作得感动一点和生动一点。 今个星期的小嘉宾有陈卓贤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美电康康啦。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7:07啦，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啦。以及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今日朝头早咧有阿 Irene 喺度。早晨 ，Irene。 早晨啊，小白。 你好，咁不如先同我哋咧就睇睇今天早上嘅交通情况先。 好啊，咁啊，今朝嚟讲啊，带个好消息俾大家啦。 系。 咁啊，讲咗好多日噶啦，大围积运街咧，之前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咁就部分嘅路段咧曾经系封闭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行车，咁今朝开返㗎啦，咁就係营运里至到即派里一段嘅即运街今朝封路重开啦。 嗯， 係呀、 啊。哦，就係咁样。 係呀、啊、咁其他方面隧道暂时时间比较早啦，都係畅顺嘅。 係。 咁另外都温馨提下大家啦，咁跑马地嘅黄泥涌道，因为部分路段仲係有电车路轨工程嘅，去湾仔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交界嘅右线咧，只系俾电车通过，咁啊，大家留意啦。 嗯，而家其实喺晏昼嘅时间咧，个交通会唔会都系因为多咗朋友在家工作啦？咁啊，真系路面上少咗好多车咧。 系啊，下昼方面都系咁啊。咁如果因为晏昼嘅间咁，我都会当有阵时，晏昼就相对会会。多翻啲車， 係 朝頭早好明顯咧，就係少咗好多好多車啦。 嗯嗯嗯，咁啊，雖然係少咗車啦，咁但係大家都要預留足夠嘅時間啦嚇。咁啊，行車嘅速度咧，最緊要安全車速啊，最緊要。 係啊係啊。 嗯，咁啊，阿 Ray 有冇啲嘢特別嘢提下我哋咧？ 可以提下大家啦，因為而家好多政府嘅機構咧，因為都呼籲大家咁啊，儘量都係留在家中，咁變咗好多朋友咧，可能都係在家工作嘅，咁可能有啲有啲嘢係需要去做，譬如去銀行啊，攞錢啊，咁或者譬如暫時去，譬如去運輸處申請啲牌照嘅話咧，咁啊暫時咧就唔好去住啦。咁、就最好係可以嘅話，就喺網上嗰度 處理咗佢。 係啦，申請啦，咁有啲地方可能都係啊，就唔可以直接去啦。咁、大家可以網上申請，然後或者係投遞啦，睇下點樣、 哦。因為我都見到運輸處咧都有啲重要嘅通知咧，其實運輸處嘅網站都見到噶啦。咁佢哋話到由呢個2022年1月27日開始暫停處理呢個駕駛考試嘅申請，直至另行通告啦，係咪？咁亦都見到咧，佢哋有重要通知咧，第二條咁啊，寫住咧，金鐘啊、長沙灣啊、觀塘、以及沙田嘅牌照事務處咧，已經喺呢個2022年1月4日咧暫停即時申請嘅櫃位服務 啦，即係停止咗 嘅，係啦，直至另行通知。咁佢話暫停即時申請啫，咁你之前他話：但係會繼續處理啊，繼續會處理咧呢個已經喺網上登記預約嘅櫃位服務，係啦，咁啊，大家一有啲咩事嘅時候咧就。打个电话去运输处嗰度问一问， 系 咁啊，了解多啲先。咁 网上不过唔系打电话，可能又唔知道有冇人听。咁所以如果网上都可以睇下啦，大家嗬。 嗯， 係啊，網上面其實啲資料都好足夠㗎啦，運輸署嗰啲。 咁試下睇下有冇可唔可以幫到大家啦？有陣時有啲朋友可能有啲嘢真係比較趕急嘅， 係 咁佢申請牌照，可能申請未申請到，諸如此類，咁可能又影響到佢嗰、那個行車情況，咁可能揾唔到食。不過而家真係大家都係艱難少少啊，咁大家我哋一齊 盡量互相忍讓先啦。 係啊，係啊，係 啦、啊。好，咁啊，之後再唔該曬 Karin 先，唔該曬。天氣方面咧，問一問鐘哥點啦？早晨，鐘哥。 早晨啊，小白。 哎、早晨啊，咁啊，出边嘅天气如何呢？今日应该好好多啦噃，系嘛？ 哦，咁啊，你播翻我之前嗰两日讲嘅一样啊。 哦，系啊， 好分别咧、 啊。哎呀，我仲谂住见到17度，系咪暖咗咧？咁样。 先从呢一个颜色开始讲起啊。 系。 颜色咧，仍然都系即系今季 hit 歌啦，就系、是、林忆莲嘅灰色啊。 嗯 仍然系天空灰色嘅。 系。 琴日见到稍微有啲啲嘅阳光咧，今日都已经休息啦。 哦， 可能太阳伯伯都可能要唞一唞。 系啊，再加抗疫啊，佢都要。 再加抗疫啊。 系。 咁如果你话个温度嚟讲咧，就我觉得就稍微系反而系感觉上凉过琴日添。 竟然系哦，因为太阳伯伯可能都在家休息啊。 就系啦，呢、這个推论咧，我都非常之接纳啊。 因为太阳真系好温暖嘅太阳。 是啊是啊，因为冇咗个太阳出嚟照住呢、感觉上呢有少少冻嘅。咁但係呢你话系咪去到寒呢又未至于。不过又系嗰句啦，即系长者们起身呢最好戴条颈巾得返顶帽先、以防万一。咁我諗后生仔呢咁又未至于去到着羽绒嘅。 係好错今日冇着啫。 如果咪返嚟俾人笑咁 样。返嚟俾人笑。虽然我而家都攬咗颈巾。 啊 係啊。 咁有時候頸巾可能係當係一個服裝嘅配搭啦，正如阿海所講係一個配搭嚟嘅啫，係咪？ 係啊，啱啊，呢個配搭嚟嘅啫。 係啦，咁天氣就咁樣啦，咁所以大家即係行街上面咧，因為由於今日2月10號啦，新嘅限聚令又會出爐啦，即係新嘅招數啊，咁所以咧街上面嘅行人，咁就算係咁早，都真係見得少咗啦。 係。 咁但係呢個咧，我係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因為大家遵從呢個新嘅限聚令咧，咁就唔可以四個人喺街啦，要兩個啦。咁同埋忍一忍，忍一忍，忍只要忍兩至三個禮拜咧，其實可能個情況就有改善啦。 係啊，凡事向好嗰方面諗，係咪？ 係啊，咁同埋雖然咧就唔好淨係坐喺度淨係思考啊，得個喺度諗下點樣做嚇、但係真係要付諸實行啊。咁譬如話，大家要睇清楚嚟緊嘅一啲唔同嘅規例啦，譬如話限聚令幾多人啦，你去一啲餐廳食肆，而家有啲改動啦，即係嗰個人數啊，咁大家會留意翻相關嘅報道嚇。咁同埋個罰款亦都高咗㗎，如果你而家違反限聚令咧，就由5000就變到10000啦。係 啊， 嗱，仲有一個咧，可能大家都可能會掉以輕心嘅，咁就係嗰個家居啊，嗰個兩個家庭以上咧，其實就已經係唔得㗎啦。 系啊，所以而家都即系、就算系附邻居嘅，或者可能要探下爸爸妈妈嘅，咁啊翻去自己老家嗰度嘅话咧，都系睇住人数啊，一两个好啦。 嗱，如果唔系啦，咁因为佢以家庭为单位啊嘛。 系啊，冇错。 咁譬如话我兄弟姐妹多，咁点咧？嗱，今日家姐翻去，听日咪阿哥翻去咯。 系啦。 咁后日细佬翻去，然之后阿妹先翻去，就冇一齐翻去住。 系啦。 咁可能咧。隔一排先咧，喺我都系嗰句咧。而家科技咁先进，如果要见嘅话，呢、這个时候又系一啲视像交流嘅方法嘅好时候啦。 系啊，用住啲平板啊、科技啊，一齐见住面先咯。 系啊，系啊，咁所以只要忍一阵啦，咁都系嗰句嘅。太阳伯伯而家休息啫，天气一定会好起嚟嘅。 系啊，佢一定会升翻上嚟，然后咧就哇，充满住温暖，咁啊又照翻调翻我哋嘅。 Yes. 好啦，咁你都快啲翻嚟啦，钟哥，一阵一齐做节目啦。好，一阵一再见。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东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咁啊气温稍为回升噶啦。星期日有几阵雨，咁啊稍为咧稍后啊气温会下降。下星期一以及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噶。咁啊而家系早上嘅7:15，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 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喂，继续恭喜发财，继续新年快乐， 继续身体健康，继续事事如意。 啊 ，OK， 咁啊，依然都未到十五，仲系新蒸头啊。 系啊，样样嘢都依然系，哇，好开心，个心都系红卜卜咁嘅，谂住啲嘢，全部都系好嘢嚟。 喂，咁但系，其实大家翻晒工噶咯噃。 系啊，翻晒工啦。不过翻晒工咧，反而仲多咗人去睇嗰啲咧短片啊。我有时咧翻工途中见到人搭车咧，好多时都会睇啲短视频噶。 其实呢我自己嗰、那个我冇做过统计啦，翻工嘅日子搭緊车嘅时段啦，食緊 lunch 嘅时段啦，或者夜晚食完饭嘅时段呢，就係睇嗰啲不论係扫呢个社交媒体啊，睇短视频嘅高峰期嚟嘅。咁假期呢，如果係周末或者係短假期呢、其实呢相对就冇咁活跃嘅，因为大家都哇放假啦，有节目啊，今日去行山啊，今日去踩单车啊，咁变咗你一出去就出咗去六七八个钟㗎啦嘛。你带啲小朋友去商场度玩下咁样，咁变咗其实如果係短假期呢，嗰啲又冇咁高峰嘅。 好多时呢睇到啲短视频呢，大家就可能有唔同嘅喜好啦，有啲人鍾意睇打机片，有啲人鍾意睇搞笑片，有啲人就鍾意睇一啲即係可能讽刺时弊嘅，亦有啲人呢可能鍾意睇爱情短劇啦。但呢我真係发现呢，最近呢任何类型嘅片种呢都真係多咗非常之多一啲呢差唔多样嘅植入式广告囉。 咁好明显啦，你都会带得出嚟讲话多人睇咗嘅，咁已经系比起其他嘢一个最好嘅宣传渠道嚟㗎啦。 係，咁都明显觉得系嘅，即係嗰个 exposure 高嘅时候，咁自然啲諗住直入广告嘅人都会选择呢啲渠道啦。 係啊，咁同埋就算你系你讲电视啦，你讲香港嘅电视啦，其实而家直入广告都放宽咗嘅。 係。 以前唔俾噶嘛，即系唔好话唔俾啦，以前系勒得好紧嘅，而家咧就放宽咗啲嘅。咁但系当然实际嗰个规例系点样，我唔清楚啦。咁但系而家系放宽咗好多嘅。咁但系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唔同类型嘅劇都好，只要系譬如系如果系时装劇，你会发觉咧，成日嚟嚟去去，咦，点解都好似系嗰？零食嚟嚟去去都系嗰几个品牌，嗰一两三个品牌，或者系时装嘅或者药品嘅嚟嚟去去都系嗰几个品牌。咁你有冇留意到呢样嘢噶？ 嗱，剧集咧就好明显咧，经常啦，我即系中意睇国内嘅剧集咧，通常都系 sell 感冒药噶，唔知点解。咁但系咧，视频方面咧，好多时咧就系同一段时间咧，经常都会出现同一个品牌嘅护肤品啊，或者系即系饮品啊咁样咯，即系全部都同一个时段出嚟嘅。 啊！你讲啱咗啦，嗱，电影电视嗰啲植入广告咧，我哋可能可以迟啲再讲。咁今日讲咗你呢笔先啦。你话短视频喺同一个时间经常有同一样嘢啊嘛？ 系啊。 其实你唔使嘅，如果你留意得足够嘅咧，唔好话短视频啦，就算譬如喺嗰个社交媒体，计埋香港嚟为例啦。你突然间如果你follow 得多人嘅，你突然间发觉，咦？而家呢件产品，喂，佢又有 post， 佢又有 post， 佢又有 post， 个个都有 post 嘅。咁因为呢啲我哋叫咩 campaign 啊嘛。 系。 譬如啊 ，Jerry 品牌，我准备呢期啊，就讲啊，推包新嘅口味嘅糖，或者香口胶咁样啊。咁我净系搵阿 Barbie 你一个人做，咁唔够噶嘛。咁我冇搵十个、二十个，甚至乎三十个阿 Barbie 去帮我出个 post 咯。 系。 咁你先至叫做我哋叫做咩啊？发大佢大包围，希望可以透过一个 campaign 就会周围都可以即系接触到唔同嘅人同埋层面咯。咁因为譬如我而家系推出呢件新产品，我梗系想系人都知噶嘛。 系 啊，咁所以如果你 follow 得人多嘅话咧，你就会发觉，哎哟，点解我睇到到条条片睇嗰个。artist 或者睇个 KOL 都系 post 紧嗰样嘢嘅，咁通常呢大嘅 campaign 咧就会有咁样嘅情况嘅， 系即系因为可能谂住好似之前有 Jerry 讲啦，即系一个 budget 本身谂住可能有一个好红嘅明星嘅，跟住就谂住诶算啦，不如攞翻同一笔钱去请翻啲网红 KOL 啦，就将个 budget 就瓜分咗啦咁样。 嗱，大嘅品牌或者唔好话佢大细先啦，佢如果系嗰、那个。 budget 係多啲嘅咧，咁、 嗯、 通常佢就好多會都會揾一個即係叫做係人都識嘅或者好多人識嘅嘅明星名人啦，跟住就配可能四個或者第二層第二個層次咧就配四個，係啲專業界別嘅朋友或者KOL 或者 blogger 或者 YouTuber 咁樣去、去配，跟住咧就再揾多可能十零二十個就係、是。都是所謂的他們自媒體的 KOL 啦、但就沒有那麼多人認識，但是都有可能都有不少的 follow 的，那就叫做三個層次去發放這些宣傳咯。但是呢如果budget不分當的，或者他本身原來那個 project 是只是大件事到呢我拍曬電視廣告，出曬戶外媒體，你行到邊都見到，落曬去啲港鐵站都見到嘅。咁嗰啲調翻轉咧，佢哋又未必需要去揾第二個層次或者第三個層次嘅 KOL 啊、網紅 influencer 做啦。因為咧，佢哋就會專注揾咗一位代言人，咁咧就哇又拍短片，又落曬户外廣告，又可能電視廣告乜都齊曬啦。 係，都係。 咁所以唔係一定話錢多咧，就會係人都俾。調翻轉係其實講到嚟咧，啲錢係個品牌嘅，個品牌覺得佢哋應該點樣，或者佢哋透過一啲agency 啊啲。佢哋嘅 consultant 公司，佢哋提議，喂呢期用邊個或者呢個人適合你喎、啊？咁樣就每一樣產品唔同啦。即係譬如我講真啦，譬如你問我嘅話，頭先我用香口膠咁樣，如果係香口膠嘅，我可能我未必會揾一個大代言人咯，我可能會揾30個、50個唔同嘅人，因為嗰啲咧係一啲好叫做低產值同埋低增值嘅產品咧。我想系人都嚼嘛，系咪？你行过你买，你见到我嚼，你又话喂俾粒嚟食下，食咗好味，你又会买噶啦嘛。 系 嘛？咁所以即系，但系讲到尾都好，呢啲咁样嘅宣传嘅 campaign 嘅方式咧，其实系个好多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就唔系话一定有一个既定模式咯。 嗱咁头先咧，我哋都有提过电视嘅植入广告咧，相信嗰个发展同埋嗰个嘅趋向咧，同头先我哋讲嘅一啲即系话用网红啊，或者用一个明星去做代言人嘅嗰个方向咧，又系好唔同嘅。 系啊 ，Barbie 嗰样嘢咧，其实唔系好似我哋头先形容呢啲咁样嘅 campaign 式咯，佢哋嗰个做嗰个方法咧，又唔一定相同噶，即系其实都值得讲下噶。 咁不如我哋下次再讲啦，唔该晒 Jerry。 OK， 唔使 ，Thank you。 天气很冷，但你点我的心酸。 在哪里，匆匆赶时间赶地，无论我人在哪里，我这一切在怀里，坐着其实你的宿便，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宿舍，坐着其实没有宿便，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宿舍。Team Brand Panda Pack TWD East and the West Connecting all the dots culturally Team Brand Record 播放在你耳机里要求过天才四个熊猫在这故事里我还是那个我抬头四十五度升起的还是同一个梦我本来手里拿的铅笔成了麦克风到哪里都我 say it Jackson went from China Cause this is my home 坐着其实没有宿便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宿舍坐着其实没有宿便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宿舍 7:27的时间，这一首是歌曲王嘉怡。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出面啊，都是冻冻地啊嘛，而家有冇啊？ 好啲啦。嗱，我相信以你今日嘅装，而家嘅装束啊，即系一个冷颈巾加一件嘅外咁、啊、比较厚身嘅外套咧、 啊 出去咧，对于我嚟讲咧，就会系生热痱噶啦。 可能咧，因为我其实有阵时即系晏昼到先收工噶嘛，咁、啊收工嘅时候咧，我就一有太阳咧。我发觉成个人身上边嗰啲汗，嗰啲寒气咧冇晒。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因为我到而家未见到阳光噶嘛，系咪先？个人咧都仲系有嗰种咧朝头早起身摄到嗰种汗啊。 哦，即系呢个时候咧就好似学紧九阴真经， 系啊， 就系九阳神功啦， 冇错啦， 就即刻兴奋， 冇错啦，就系呢一个即系嘅关键位啊！即系未见到太阳嘅时候咧，个人咧都仲系有啲尖寒尖冻。所以你话譬如有阵时我哋做完节目10:几嘅时候咧，咁有阵时 office 行过啊，咁啊见到其他同事翻嚟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啲装束都系好轻便嘅咋， 系啊， 系我一个咁臃肿嘅咋，啲寒气未走啊嘛， 咪又系我哋经常讲啦，呢个礼拜我哋生活喺一个平衡时空啊，你有你冻，我有我热咁样咯， 系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吓，无论你热定冻嘅，注意住自己嘅身体啊，保暖啊，各样嘢咧都相当之重要啊吓，同大家睇埋天气先啦，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渐转吹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都系好转嘅，气温咧。会稍微回升，而家咧17度嘅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82%。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今日系2月10日，星期四，农历正月初十，适宜开光、定盟、纳彩、裁衣、合帐、拆卸、动土、上梁、安床、安香、出行。收造、纳财、伐木、纳畜、安门、进人口、会亲友。 今日好好多，希望日日都系咁。 做人要知足啊！今日记做屋、栽种、安葬、作造。 知道啦。 咁就好。今日都是帆布鞋日， 感谢帆布鞋的出现，令我们可以轻松自在地活动。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1161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全港70个地点被纳入强制检测名单，当中53个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17个是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17个污水检测呈阳性的地点之中，16个位于元朗，1个在大埔。而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分布在多个地区，其中以沙田和深水埗区较多，亦都包括愉景湾、愉景广场、山顶回道一号、The Mayfair、半山区西摩道三号、辉煌豪园等。食环署发言人提醒餐饮业务负责人留意，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其中疫苗通行证今日起率先在 D 类餐饮处所实行，除非因医学原因获发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否则12岁或以上人士进入 D 类餐饮处所之前，必须已经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根據最新指示，以 B 和 C 類運作模式營運的餐飲處所，每台人數上限是2人。D 類餐飲處所每台最多4人，全部都必須已經接種至少一劑疫苗。另外，食環署發言人強烈呼籲 B 和 C 類餐飲業務負責人盡快安排員工接種疫苗，以便到了今個月24日，當疫苗通行證全面實施的時候，能夠符合有關規定，繼續經營業務。此外，政府已經推出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新版本，便利展示疫苗接種記錄二維碼，同時支援儲存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本港昨日新增116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新高，绝大部分是本地感染，初步确诊个案超过800宗。两名确诊长者离世，其中一人去年9月已经完成接种2剂新冠疫苗，另一人并没有接种疫苗。医管局话，近日确诊个案增长速度惊人，即使病人确诊，可能要等几日先至安排入院。承認並非理想安排，又呼籲若果市民快速抗原測試結果陽性，建議由家人等協助提交深喉唾液樣本復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東北風，漸轉吹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色好轉，氣温稍為回升，星期日有幾陣雨，稍后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喺九龙嘅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星辉豪庭对开中线有坏车阻路，现时嗰度咧就比较多车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星辉豪庭对开中线有坏车，现时嗰度比较多车嘅。隧道方面，暂时所有隧道都畅顺。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而家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咁啊近住骏发花园一带就比较多车嘅。而骏发花园嗰段嘅西九龙走廊，因为有工程啦，来往方向快线都系封闭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新界咧大埔积运街早前因为爆水管，部分路段曾经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今朝嗰度嘅封路全部开翻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得心应手，因为佢都有份参演其中。 今次就同佢嘅音乐人朋友廖宇辰一齐作曲嘅，兼系首次为剧集度身订做作品。由于佢自己都有份参演啦，而又觉得剧本好有感染力，所以佢话好快已经完成今次嘅创作。作曲阿薇、廖宇辰，填词张美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魏景宏。 不知怎说起。只想守护你。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谷亚薇《我要和你在一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讲座教授袁孟峰教授， 即是我们叫严重肝病的病人呢，如果不幸地又感染到这个叫做新冠病毒的话呢，死亡率或者后遗症会比一些没有肝病的人差或者高。最好的 number one 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疫苗。即是很多不同肝病的，譬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甚至脂肪肝啊这些问题呢，大部分的病人呢，我们都是在一个稳定的狀態來的。咁如果喺穩定嘅狀態裏面咧，其實一定要鼓勵即係所有市民要打針，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原因啦，即係預防將來感染嘅情況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82%。早晨啊 ，O。 喂，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不如今日讲下就嚟将近嘅情人节要买礼物呢坛嘢先啦，好嘛？ 哇，呢个好大件事噶，你小心啲讲。 是啊，所以唔好用我个口讲，用日本一啲呢访问网站我嚟讲。咁就揀咗呢五大男生呢最不想收嘅情人节礼物。转个头可以再讲埋呢五大女生最不想收嘅情人节礼物。咁 我估啊， 男又女又有啦。 我估第一其中一样必定系朱古力。 佢系讲得比较实际一啲㗎，即系讲个方向性多啲㗎，就唔系淨係讲一样嘢啊，譬如我想收到一架车咁样，或者收到一个玩具，佢又唔系讲呢啲，最紧要就系一啲原则啊，讲緊就系、是、咁入面呢都真系个访问嘅 base 都多人，用咗5000多人去访问。嗱，先讲男人最唔想收到嘅情人节礼物啦、 啊， 其实中国都有少少近傍嘅。不过最多呢，原来日本嗰方面呢第五位呢是自己原创的歌同埋诗句。 吓、 啊、女仔自己男 仔。喂，这个调返转头听我听过，即係男人譬如作隻歌或者写首诗俾女生就话听过啫。我调转我听得少喎。 咁女仔都可以好有才华㗎嘛。 系。 都可以好有音乐细胞。 冇否认过。 冇否认过。灵感到呢啲嘢冇分男女嘅。 你有冇试过 ,Kitty? 我冇试过作诗喎、 啊。作歌你有试过。 咁都冇 作死你试过？ 作死就成日嘅，系啊。但我有收过，我收过诗。 哦，即系你是我的太阳哦，嗰啲咁样。 但系调翻转女仔都唔想收。咩啊？ 系啦，好啦， 抽香者系嘛？ 系啦，抽香者。 哦，抽香者嗰啲啊。 系咁啊，第四位就系摆设啊，男人最唔想收到女人咧就。情人节送啲摆设咁样，因为咧有男网友就表示啦，摆设式嘅礼品咧非常占空间，而且咧大多数咧亦都冇实际嘅用途。男人收咗之后咧，其实冇乜感觉嘅。有 40% 嘅男士表示都系最唔想收到系摆设咁样。 即系摆设类咧，有啲我就觉得真系可以收埋嘅。第一咧就系、是、相架，第二咧音乐盒。 哦， 啊、即系、送嗰啲咩最兴嗰啲，譬如嗰排兴 Ghost， 跟住咧就话my love 嗰啲咁样咧，就唔好送嗰啲啦，有啲靓嘅。 嗯， 系啦，不过我要澄清一样嘢先，嗱，摆设咧同玩具系有好大嘅差别嘅。 当 然你话啊，近排譬如兴鬼灭咁先算啦，送啲鬼灭嘅玩具俾男生得唔得？可能得嘅，即系譬如近排兴 superhero 啊，有嗰啲。咩蜘蛛俠送啲擺玩具得唔得？我覺得得，得中哥你點睇咧？ 最好唔好啦， 都唔好啊！ 因為咧，如果你中意玩玩具嘅人咧，某一啲玩具嘅類型咧，你會有啲癖好嘅。如果你送咗啲佢冇儲開或者根本就冇興趣嘅，咁你送嚟佢又即係盞搞啊！譬如啊，即係譬如大腦啲，我係中意一啲真實啲嘅。如果你送啲 Q 版俾我咧，我完全冇噶嘛。咁你覺得好 Q 啊，送個 Q 版俾你先。咁我。擁有咗之後，其實我都係擺喺度 嘅。 咁或者如果你送嗰啲真實啲嘅俾我，即係真係一個公仔咁樣，原來我已經買咗嘅，咁咪 double 咗啦。 我即係呢個資料搜集要做得充足啲。 係啊， 不過我尋日咧行過，見到一間鋪頭，佢專係賣嗰啲積木嘅，即係你知道嗰啲積木而家出到即係層出不窮，亦都同好多公司 crossover 合作噶嘛。哇！我見到有一個咧，我好想要，即係我平時間唔時都有砌下嘅。咁但係你知道砌完之後，佢都真係一個擺設嚟噶嘛，而可以係場景啊。佢有一個咧係砌完之後一個打字機。 哦，係啊，係啊，新出㗎。 嗰個佢真係可以打到字， 係啊！不過你當然唔可以，可以玩咯，但係唔可以打到字出嚟就唔得。 好犀利啊！我覺得 佢真係可以打到字玩 玩啫， 玩咯係。 嗱呢個咧就 即係個間者。 喺我繼續講之前咧，就可以 Kitty， 你可以用呢一招嘅 咩啊？ 你買咗佢送俾你嘅先生，然之後就我送俾你噶， 跟住一齊砌啊！ 但呢个都要投其所好嘅，睇下另一半中唔中意砌积木啦。我自己都买咗好多翻屋企，其实咧发现冇乜时间砌，最后都系放翻出去啊。你头先讲嗰啲积木，我同钟哥讲话嗰个蜘蛛侠个 tower， 我最后都系忍痛割爱啊。 啊，放咗啊！ 放咗啦， 咁都好啊，放得到都系好事啊。 系啊，留翻啲地方啊嘛。 好好喎、啊，你哋讲啦。 咁仲有边啲类别啊？ 喂，仲有咧，第三位其实都似钟哥头先讲噶啦，就系、是、不感兴趣嘅东西咁啊。有阵时投其所好系重要啦，你有阵时射歪咗少少咧，其实嗰个礼物嘅价值或者意义咧就冇个份量咁重啦。正所谓有重量有份量啊嘛，系咪先？好啦，讲埋第二位。就是送啲衫裤鞋袜啊，咁啊啱身嘅衣着咧，有好多男网友，即系日本方面嘅男网友提到咧，其实成日都会收到咯。有 60% 嘅男士咧都觉得啊，呢啲唔啱身嘅衫裤咧，其实唔好，同埋咧仲有一种咧强加喺自己嘅感觉啦。我举一个极端啲嘅例子啊，譬如咧有啲女士好中意自己嘅男士成日都要着住啲窄掖掖嘅裤咁先算，咁有啲男人啊。即係啲大髀啊，啲小腿好粗咧，其實真係好辛苦噶嘛，即係舉步維艱啊。咁但係呢個就用咗女士嘅角度，覺得啊，嗰啲窄掖掖嘅褲好好睇啊。咁我買咗幾條送俾你，係情人節禮物啦。咁既然情人節禮物，咁又係咁著。咁但係其實個男人根本就著得唔舒服，咁所以咧段感情咧都擺唔耐咯。 唔係，咁如果男士點樣拒絕咧？ 我都唔识啊，你点睇咧？ 攞去衣物回收。 我唔系好简单，你唔好送咯。譬如仲话欧维例，你搵啲实质啲嘅例子，同个女生有影响嘅先。即系譬如个男，佢真系送啲阿欧哥例子，就系咩窄身裤啊嘛。咁话俾佢听，喂，着得窄身裤多影响生育噶，唔得。 哦，即刻攞去退钱。 即刻退钱，换翻晒松身裤俾你啦，系咪？ 会唔会系个女士唔想生育字咧？所以一开始 所以扎住 技巧，咁整理先咁样。 但系咧，我亦都谂到一个原因，呢个真人真事啊吓，就系咧有个朋友佢唔系太过中意佢嘅另一半平时嘅衣着品味嘅，其实佢就可能藉住呢啲机会咧，想佢改一句改佢嘅形象啊，系啊，即系有咁嘅可能性，都。 喂，但系女生唔中意个男生个形象，有冇问过男生可能好中意自己的 image？ 是，所以这件事其实都是要大家去到协调一下的。 是啦，去到第一位呢，就刚才 Kitty 讲的题目呢，心意更深地去讨论。第一位呢，就是送一些呢懒是有品牌和懒是价值很贵的一些衣物或者衣饰给他。嗱，我举个例子啊，譬如咧嗰啲最大嗰啲 luxury brand， 即系嗰啲高贵品牌嗰啲帽咧，咪 monogram 嘅，即系好多好多个 logo 嗰啲。咁你唔系个个人都受得起自己戴嗰一顶 cap 帽，全部都系 logo 啊。咁啊，有 64% 嘅日本男士咧都话：，喂，一送亲呢啲咧，其实你根本个人冇咁浮夸。你我哋睇嗰啲偶像明星，梗系个个都 monogram 好型好型啊！你真真正正着出街，唔系个个都落得起噶嘛？ 喂，唔系喎，60%，喂呢样话晒都系名牌，即系同钱挂钩噶。 咪个问题系咧，你平时收到中意咧，就系唔系你另一半送啊嘛？因为你人哋送嘅话，或者唔知点样得到翻嚟，你可以转售啊嘛。咁佢有佢嘅价值喺度，但系你另一半送咧，你一定要戴啊，即系你冇其他选择啊。 嗯， 系啊，所以呢一个我都觉得系麻烦嘅。 嗱，钟哥好老实讲话，如果我送一顶LABCDEV 嗰啲帽俾你，哇！ 你戴唔戴啊？ 顶帽都系个 logo， 系啊！ 你戴唔戴翻嚟啊？ 你哋唔好问啊，买咗先啦，包起佢先。 咁攞帽子，你戴过或者着过呢啲嘢，系个银包咁上下用一用， 用咗几廿年都系嗰、那个 咁。即系好似我自己咧，都中意品牌嘅嘢啊嘛。 嗯。 我都唔得咧，即咁多个，你问下 Kitty 啊，我都中意啲名牌嘢，但系即太多太密集咧，我都冇乜自信心浪得起。 咁你话可能系太花巧嘅，你唔中意。咁如果佢系比较内敛啲嘅，因为佢哋就算名贵嘅品牌都有啲内敛少少嘅设计噶嘛。如果系嗰一类型，又得唔得咧？不过即系共同点就系、是一定要系贵咯。 嗯， 你系名牌，我今次唔使咁多花巧啦，但系内敛啲，不过都要咁嘅价值。 嗯， 送俾你，你又得唔得啊？ 嗱，我觉得感觉上内敛啲系好啲嘅、嗯，即系起码你用嘅时候咧都唔会 舒服啲。 系啦系啦，都唔会觉得人哋睇到好夸张，或者就算个款式唔系特别靓，咁你都唔会太张扬啊嘛。咁、嗯、但系最惨咧就系惊送礼物嗰个人啊，好、嗯、想其他人知道嗰样嘢系我送俾佢， 所以就要浮夸啲。 系啊，所以系啦，佢件衫嗰只码咧戴到上个头嗰度，嗰啲 monogram 咧由头去到脚趾尾啊， 嗰只猿人咧，成个人都系猿人啊，三连裤连头都系成个 ape 咁样啊， 将咗个人都变埋添。 所以其实讲到尾，我觉得咧系即系头先听完阿 O 讲嗰几类嘢、嗯，或者即系嗰啲地雷嘢咧。讲到尾，同嗰个送礼物嘅人个心态都有啲关系嘅，系啦，即系点解你会觉得系有一啲即系衣饰上面啊品味嘅嘢，即系你要送俾佢咧？咁、嗯、其实系咪即系你自己对佢有一啲嘅睇法，又或者你希望人哋对于你嗰份礼物有啲睇法咧？即系呢一个未必系从嗰个收礼物嗰个人个谂法个角度去出发。 嗯， 系，同埋香港有咩咧？香港有现实啲咧、嗯，大多数都系节宴会比较好啲嘅、 哦。即系情人节都要封利是咁样。 喂，唔系、哦，情人节都未过正月十五、哦，即系同大家睇翻 早一日啊嘛。 系咯，几好啊，封利是，现金券咯、 啊，好啊， 试试佢咯，好咯、 啊，试试佢咯。 有礼物收都开心嘅，唔该晒阿 O。 个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垂直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度，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 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事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见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年年花开花瓣也落索，几多烟花也陨落，还是应该开朗，应该向往，无论我快乐与幻觉，我对节日零意义，为着我永远是难过事，期待一百次又一百次，灰心灰到第几次，团圆遇着今天寂寞时，单身也没法子，年年羡慕身边幸运儿，有际遇能偶遇，有对象能开始，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今天个个都恩爱和睦，讽刺就是恭喜我，连上天都冷落，必须要喝，眼泪流仍能快乐，新年快快乐，祝你新一年能快乐，得到很多祝福，我衷心祝福，至少都比我快乐，年年花开，今天更盛放，新的一天要揭幕，明日新的感觉，新的盼望，求幸福铺满全地，我 早上时间7:53，听过 Mike 曾比特的新年快乐。 早晨啊 ,Kitty, 早晨钟哥。 是。 今日朝头早呢想同大家讲下有啲亮点。咩亮点呢，就是呢个冬季奥运嘅亮点。咁、哦、都几多嘢睇喎。 睇靓女。 除了睇运动比赛好睇之外啦，嘩啲雪呢真係係好犀利嘅。因为佢哋滑雪嘅过程入面呢嗰啲花式呢是好厉害，呢样嘢呢我觉得同我哋睇夏季奥运嘅时候嗰个滑板比赛呢有差唔多嗰种嘅刺激嘅感觉。因为滑板比赛你都即係啱啱东京嗰个奥运其实第一次做呢个滑板比赛嘛。咁其实嗰个风格呢我都觉得有少少似呢就係冬季奥运嘅譬如跳雪呢一个嘅高台跳雪呢个滑板比赛嘅。 嗰个第一次好似都系最后一次啦嘛。 係 呀。滑板嗰、那个。 係呀。咁出年嘅夏季奥运巴黎又有街舞啦。 街舞啦。 係咁又系第一次又唔知道会唔会。 最后一次。 细致嘅嘢你点咁容易諗得到啊係咪。咁但係呢都有幾多個亮點嘅，咁其中一個呢就係佢哋而家到目前為止已經超過呢有20個嘅頒獎儀式嘅進行咗啦，即係有超過20個嘅獎項呢都已經頒發咗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呢個獎牌呀，大家都見到個金銀銅啦，咁但係獎牌原來呢都有幾多嘅亮點喺入面㗎喎，咁我可以講少少先。咁呢個亮點包括啲乜嘢呢，除咗呢佢已經呢就係同夏季嗰個奧運講緊係北京嗰、那個奧運咧，夏季奧運咧係互相呼應嘅，因為大家都係夏季同冬季都係全世界唯一一個城市咧係可以舉辦呢一個奧運啊嘛，咁所以咧係兩者咧係互相呼應住嘅，咁而且佢有個主題嘅，那個主題咧就係、是、叫做簡單、安全同埋精彩，有呢三個重要嘅元素嘅，咁而且嗱當然啦，一定會有奧運嘅五環喺度啦，但係佢側邊咧有啲嘅亮點係咩咧？就係、是、中國傳統啊吉祥嘅 字样喺度。咁佢呢个吉祥咧，佢唔单止系会用文字写出嚟嘅，因为佢反而用咗一种咧。嗰啲文啊，即係巧思邊做嘅文章嘅文嗰、那個，嗰啲嘅花紋圖案，亦都係中國傳統嘅文嚟嘅。咁即係兩種叫做，一種叫做祥雲文，另外一種咧叫做冰雪文。咁啊，兩種嘅圖案咧，亦都放咗喺呢一個嘅獎牌上邊。咁而且佢喺整個嘅製作過程入邊咧，佢嗰啲凹凸坑紋咧做得好仔細。咁所以咧，原來呢個獎牌咧，當你一攞到手嘅時候咧。佢冇咁容易留低呢個指紋喺度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咧幾靚啊，幾精彩啊，佢做得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亦都見到佢哋本身成個圓形嗰個設計咧，亦都係仿製翻咧嗰個概念啊，仿製翻以前中國古代嘅一啲嘅壁玉啊嗰種嘅 design 嘅，咁所以亦都係好有中國古代嘅風情喺入邊。好啦，那個獎牌差唔多啦，都有呢啲元素，但係嗰個獎牌就掛住獎牌嗰條紅繩啊，嗰條紅繩咧。啊、原來又是特別嘢嚟嘅喎， 梗係啦， 係啊，我哋諗住佢係普通嘅一條紅帶啦，咁啊就唔係嘅，佢咧係特別咧用咗中國以前一種咧嘅技術咧，就係絲綢嘅技術，去到做出嚟嘅，咁所以原來攞上手嘅時候咧。是非常之柔软， 系啊， 舒服嘅， 滑雪雪咁样 啊，系啊，滑雪雪啊，滑嘟嘟咁样噶，都相当之精彩啊！咁我觉得呢啲嘅叫做几方面咧，都已经睇到咧嗰个细心嘅程度。好啦，除咗呢啲嘅奖牌都值得睇之外啦，就系、是、今季咧，我觉得喺冬季奥运会上面咧，由于佢同夏季不一样啦，咁所以服饰方面咧。亦都截然不同嘅，咁其中冬季嘅奧運會，你淨係喺入場嘅時候已經見到有好多人著好靚嘅衫啦，因為可能冬天啲衫咧配搭比較上係容易啲，感覺上係精彩啊，咁大家隻眼咧都已經睇到，哇好多靚人靚女，亦都咧就好多靚衫喺度，咁 我直頭覺得好似行緊紅地氈咁樣， 係啊，其實都有呢個感覺噶。咁如果你話睇翻國家隊嗰個嘅制服嘅時候咧，原來佢都有幾種唔同嘅款式嘅，包括咧就係靈感啊嚟自邊度咧，就係中國傳統嗰啲水墨畫。咁有水墨畫放咗一件衫上面，其實我覺得都已經一件事啦。再加上咧用咗中國傳統嘅藝術入面其中一種叫留白啊，即係喺啲好精彩嘅一個畫面上面咧，佢會留低一啲空間。令到大家咧喺精彩之餘咧，亦都有一種好似回氣嘅感覺。 呢樣我細個成日著嘅，因為以前我哋要學書法堂噶嘛，寫毛筆字噶嘛，咁我哋翻學嗰件校服係白恤衫嚟噶嘛，好多時啲同學咧寫下寫下咧， 擠咗上去。 係啦，跟住我件衫咧就係留白噶啦。即係好多好水墨畫咁樣揈咗落去，有墨汁咁，跟住件衫就白色咁樣咯。 咁我哋睇到咧，其實有唔同嘅規格嘅今次嘅隊衫，咁啊見到國家隊嘅衫咧，咁啊有分咗幾種唔同嘅制服嘅，咁啊分別咧就係工作人員嘅服裝啦、技術人員嘅服裝啦。同埋志願者嘅服裝就咁，當然運動員亦都有佢哋自己 運動員嘅服裝啦， 係啦。咁所以咧喺無論係用藍色啦、白色啦、紅色啦、白色啦，各種嘅配搭咧，我覺得我自己喺電視機前面睇翻落去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件衫咧係靚過夏季奧運會嗰件添，即係講翻國家隊嗰件。咁呢個我覺得係幾 sharp 性啊，同埋啲 cutting 咧。我自己都幾中意，以前咧好怕一樣嘢，就係啲運動員啲 cutting 咧，佢明明好 slim 嘅運動員，因為個 cutting 嗰件褸咧著咗上去就比較上望起上嚟臃腫啊，因為冬季奧運會咧佢啲衫已經臃腫噶啦，因為你要保暖啊嘛，但係佢就可以剪裁到咧望起上嚟都係出翻嗰個身形喺度，咁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做得都幾好， 又唔一定個個中意咁樣嘅，譬如話你講翻滑板為例啊，咁滑板啲板仔你冇理由要佢哋著一件好 slim 噶嘛，佢一定係鬆身啊嘛， 你又啱喎。不过如果讲翻咧，而家喺内地方面啊，大热嘅其中一位运动员咧就是、谷爱凌， 系 之前咧就已经喺冬季奥运会上面一个叫自由式滑雪女子跳台决赛入边咧得到呢个冠军啦。咁佢各方面无论系言行啊，或者系广告商嘅大宠儿添啦，咁佢有好多方面咧都做得几出色，同埋佢哋将嗰个运动嘅精神咧表露无遗啊！即系佢同攞银牌嘅法国选手，其实嗰个较劲好犀利，大家只系争好少嘅分数咧，咁佢赢咗，咁法国嗰个当然系喊啦，但系佢哋展现出咧就金银同三位嘅选手咧系可以揽埋一齐啊，然后大家互相分享翻啊，大家互相安慰，大家互相鼓励啊，系真系完全体现咗个奥运精神。 所以冬奥我觉得除咗话即系个比赛精彩，仲有好多头先小白讲嗰啲周边嘢，大家可以留意之外咧，我觉得观众都系即系一个学习嚟嘅。我哋始终咧对于即系冬奥嘅一啲运动咧，未必即系咁熟悉啊。一路睇咧，其实我自己都喺度一路了解紧个赛制系点嘅咧，甚至其实主持啊、旁述嗰啲咧，即系你都会知道佢哋都好似系咁学紧嘢。 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冇人被捕。美国总统拜登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话，谈及马克龙日前访问俄罗斯同乌克兰。美国白宫透露，在谈到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部署时，美法领袖讨论到持续的阻吓和外交成效。较早前，马克龙进行穿梭外交，先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再到访乌克兰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谈。马克龙之后到德国柏林与总理索尔茨、波兰总统杜达共同出席会议。体育消息，英超曼城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在主场2-0轻取宾福特，榜首优势暂时扩大至12分。完半场之前，史达宁在禁区被踢跌，球正判12码，马列斯主射得手。到69分钟，史达宁的射门被挡出，迪布尼补射建功，帮曼城锁定胜局。另一场，秀咸顿尾段连入两球，作客3-2反胜击败热刺。其余两场赛事，阿士东维拉主场在领先3-1之下被列斯联逼和3-3，水晶宫就作客与诺域治赛和1-1。在积分榜，曼城赛后以24战60分继续在榜首领先，抛离小打两场排第二的利物浦12分。热刺就21战36分暂列第7位，修咸顿23战28分排第10位。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4点，啱啱转咗系报27860点，升2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2，日元115.62，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7，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11美元，卖出1833.04美元。天气方面，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会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此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稍为回升，星期日有几阵雨，稍后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呢一段咧，只系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开始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在大围的积运街，较早前爆水管就已经是处理好的了。现在积运街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之间已经取消了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回复正常行车的了。最后食安仔提醒你，高钠飲食会令到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和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新翠村新伟楼、中环德记立街1-13号、世纪广场17楼1701室、李卓杰牙医、马鞍山富安花园一座、深水埗九江街148A-148B号、福荣街170-172号、九福大厦、跑马地乐活道8-10号、乐趣台 B 座、马鞍山富宝花园5座、土瓜湾美景街49-61A号、安康大厦、 天水围天泽村泽神楼、天水围嘉湖山庄乐湖居三座，同埋沙田瑞和苑丰日阁。详情可以查阅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要同佢讲一声迟来嘅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佢系轩公张敬轩啊。 Staring out to empty space, haven't seen the soul for days. Trying hard to be strong, but everything feels wrong. Even getting off the bed, to make a step for me to take. What's the point of this song? Even in us, you're gone.It just happened such an innocent way The smell of rust in the rain Hearing something you would say Before I know it I'm triggered Don't wanna be this way But it's crashing like a wave after wave Hits me again and again Worse than a physical pain Wish I could stop being triggered But this never ending heartbreak's got me triggered Feelings I just can't fight 好精彩嘅一首新歌啊，感觉上都系好 intense 啊！呢个礼拜新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十位，张敬轩 Trigg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安俊豪，我今朝一早就已经 check 咗啦，你 check 咗未啊？ 哎呀，私分啊，你救我啦，冇理由讲暧昧嘢啦。喂喂喂，我哋快走啊，开工啦。 唔惊唔惊，冇理嘅意思系长假期之后翻到嚟工地，应该先检查工作环境同埋设施机械安全啊。 咪就系、是，你谂咩啊？ 啊，不如大家都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开工前要检查好，齐向意外同 say no。我系 Simon 安俊豪。 坐，你觉得系一似咩乐器呢？ 最似嘅系大提琴，佢个人咧睇落去咧个音箱好似好大咁样，咁同埋佢嘅声音咧都比较响亮啦，同埋低沉嘅，咁所以咧就好适合大提琴呢个乐器啦。我是长笛老师阿楚，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嘅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财经第一线，八点十二分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咧，今朝早我哋邀请到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 Dicky 咧，同我哋讲下大市嘅早晨啊 ，Dicky，Dicky 早晨， 早晨啊 ，Kelly 钟哥， 系啊，嗯 ，Dicky 见到咧美股嘅大升，今日港股有冇机会可以跟下升先？ 系、好，先讲下外围美股，寻日咧做得都相当之好，三大指数都劲升嘅，咁而咧港股寻日已经升啦，咁今日可唔可以即系再下一成啊？即系唔系跌一成、啊， 系 即系再继续反弹嗰只、我相信绝对有机会。 哎、好好啊，即系好似咧嗰啲健身教练咁讲，俾多啲我，俾多少少我咁， 俾多少少你， 系、哎、 啦，再多下添， 系俾多两下， 系啦，即系已经系升咗一日一日好劲噶啦，俾多一日添，咁我觉得都相当有机会。咁啊，今日咧即系睇翻啲 ADR 啦，以至到港股 我都會相信繼續做好。咁啊，過去呢段時間，我諗又要咧回翻帶講翻過去呢，即係三兩個禮拜啊，甚至乎個零月嘅睇法啦。咁我諗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會見到，即係啊，好多嘢影響我哋香港嘅人嘅市場嘅。即係過去可能你就咁講話，外圍美股呢，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啦，可能都係呢啲啫嘛。但係而家唔係㗎，而家我哋要睇下即係中美嘅博弈啦，美俄嘅博弈啦，烏克蘭啦，即係呢平時諗住淨係睇下啲體育盛事呢就唔夠啊，淨係睇體育盛事唔得，嘩，即係好多嘢睇。咁但係呢亦都有同大家分享過我自己睇法嘅，記得踏入新曆年再踏入農曆新年，咁我都即係派曬定心丸㗎啦，喺神光嗰度講曬咗，我其實對港股嘅信心呢都相當之大，估值低啦，咁同埋好多負面嘢反映咗啦，咁好啦，咁到到現在呢，咁其實喺再日前呢，其實亦都有一個少少嘅負面嘅消息，咁但亦都瞬間反映咗囉，就係講緊即係美國呢就將部分啲企業呢就係特別係亦都有一啲係香港上市嘅企業嘅子公司就放入一個嗱，聽清楚啊，就係一個不確定嘅清單，同之前舊年嗰個實體嘅清單唔同，嗰、那個咧係實牙實齒，真係紅牌嘅。嗱，呢個不確定，其實佢自己都不確定，係咪先？咁即係聽個名字都知，咁其實係頂曬籠都係個黃牌，咁其實可能會對個別，特別係真係你成間公司好多都嘅營業收入都係嚟自美國，好似即係陽明咁，咁即係話復原牌解釋咗，但係個股價都彈翻上去。咁但係其他好多公司咧，其實就唔係咁受影響咯，甚至乎冇影響咯。譬如你話已經離開咗美國，冇喺嗰邊上市，回歸咗祖國，翻咗 A 股，例如話中移動，例如啲好似即係中海油啊，甚至乎憧憬中電信又會回歸咗啦。中移動又回歸埋啦，咁正所謂中國聯通還會遠嘛，咁所以呢類型咧就會好好多咯。咁當然今日即係成個市場氣氛，即係始終外圍升咧，咁港股亦都會受惠，咁同埋 A 股亦都做得好喎。咁所以我都會覺得有機會再上市上一次個阻力25,000啦。但如果今次穿25,000咧，咁我諗成個市場氣氛以至到後市走向都會進一步向好咯。 喺我以前僆仔時代咧，有一句俗語用語就叫做嗨友啊，即係咩叫嗨友咧？ 如果你 係啦，即係男生博女性網就叫嗨友啊嘛。咁而家都冇人講噶啦。但今日咧，我係想嗨友啊，想嗨友啲油股喎、啊。哇！啲記者想問問咧，油價咧為七年高位、啊，升連升七個月、啊，啲油產品有冇機會而家嗨友仲係咪時候咧？ 嗱，我覺得咧，其實都應該咁講，係雖然累積咗好龐大升幅，甚至乎中海油都即係屢創新高，但係我都會覺得都仲有啲水位嘅。咁點解咧？有幾樣嘢啦，因為第一，就算升咗咁多，佢哋嘅估值都唔係話好離譜啊。仲有譬如話中海油咧，都講到明未來嘅兩年嘅派息政策咧，都係令到大家都相當之鼓舞嘅，又特別息啊嗰啲咁。咁但係就算你話中石油同中石化，即係因為佢哋有一啲所謂嘅下游業務啦，即係唔係上游勘探开采啊，成品油啊，即系简单啲嘅，去到油站嗰下都关佢哋事嘅咁样。咁但系而家嚟紧咧，其实内地嘅实现油价啦，以至到咧就整体呢一啲所谓嘅成品油咧，其实都仲系有即系所谓嘅上调嘅空间。咁当然亦都气氛上高，亦都会同外围有所关系嘅。你会见到，咦，屡创新高、啊，布兰特油又好，纽约期油又好，咁点样都好咧，都会有个刺激作用。所以如果你问我今日咧，我相信三桶油都會再升嘅、 哦。 不過升得好嘅唔止係啲油啊，我見嗰啲鋁咧，鋁價都飆升喎，鋁價飆升到2008年以嚟嘅高位啊！咁咁、啊、樣升法，我哋又有冇啲咩機會可以 又嗨唔嗨到？ 嗨一嗨鋁咧，嗨 鋁。就要讀音要清楚啲啦，呢、這個就咁嗱，呢個咧就係講緊即係呢一個金屬嗰個鋁啦嚇。咁、好啦，咁但係琴日咧，其實咧中國鋁業都升咗都幾多嘅。即係個股價，咁亦都見得到咧，就係 H 股嘅升幅咧就比 A 股嘅好啲。咁嗱，呢個咧就少少可能令到個 H 股就嗰個進一步上升嘅動力就冇咁大，因為往往咧，如果我哋見到譬如 A 股咧，哇升到停板，咁即係話其實佢未升完啦，因為內地有漲跌停板制度啊嘛，咁即係話再憧憬整多一日，俾多兩下嘅機會大啲。咁但係咧，而家即係講緊即係。無論是資源類啦，講緊價格不斷咁升啦，咁而甚至乎咧，即係通脹嘅嚟臨啦，咁我都會覺得就算你話 升咗好多都好啦，咁佢又唔會跌翻曬落嚟嘅。不過如果你話真係要，哇，真係短線後即係短跑一日咁樣炒下，即係即日先咧，咁都要留意埋個 A 股。咁如果 A 股今日可以做翻多好啲咧，咁可能就會令到個 H 股今日都會再有升幅。咁呢只我就覺得即係都係短炒啦。 嗯，好啊，咁啊自己留意多啲啦，睇緊 啲 啦，係啊，好啊，今朝早唔該曬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啊 ，Dicky 咧同我哋傾偈嘅，我哋聽朝再傾過。 唔該 ，Dick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小白咁赶去边啊 ？Kitty 翻屋企咯。 钟哥、阿 O 同埋 Barbie 咧？ 大家放工之后已经翻屋企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啊。 晨光第一线，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啦，我哋讲下呢一个优惠咧，同我哋嘅健康都好息息相关噶噃。 睇下 O 有冇兴趣先啦，呢啲 嗱呢一个咧就系鉴于呢个香港疫情严峻啊，政府咧就推出咗一个居安抗疫嘅计划。咁啊，部分市民咧需要接受家居隔离安排啦。咁啊，为支援家居隔离嘅人士咧，香港执业药剂师协会咧就宣布推出一个免费嘅WhatsApp。咁啊 ，WhatsApp 药剂师咧可以去咨询一个服务啊，咁啊每星期咧就有七天运作嘅，咁啊等市民咧可以查询接种新冠疫苗嘅建议啊，查询下食物同埋药物相冲嘅资料等等嘅，咁啊同时咧更加提供呢个送药服务嘅，咁啊可以讲多详细少少啦，个内容系点咧？呢个香港执业药剂师协会咧推出个 WhatsApp 药剂师咨询服务咧，就支援需要家居隔离嘅人士。市民就可以免费向药剂师咨询头先所讲的一些譬如接种疫苗的建议啊，一些药物的资料等等啊，咁样啦。咁收到之后药剂师就会在大概48小时至到72小时之内就按照嗰个紧急的程度去到回应查询的市民嘅。咁除了有呢个咨询服务之外香港执业药剂师协会亦都提供一个送药的服务。咁送药服务就当然会以呢个无接触的方式去到送药啦。嗱，呢个咧就要收翻少少嘅费用嘅，咁始终都 手续费啊、 运输啊等等啦。咁但系都方便需要一啲平安药啊或者常备药物嘅市民嘅。咁呢个都算系一个都叫做贴心或者叫做紧接翻而家一啲紧急情况嘅一个服务咁样推出咯。 阿欧有冇兴趣啊？呢啲 哇， 佢梗系唔想做到受惠成为受惠嘅一群啦、 啊。我真系唔想啊，同埋呢啲叫做资讯啦，或者呢啲咁嘅优惠啦，真系留翻俾有 需要嘅人士 需要啦。你始终一样嘢，今次咁都系疫情相对严重少少，所以都。我自己啱啱都睇到一则嘅新闻，可以同阿 Kitty 去一起讲嘅。讲紧即系譬如港铁公司咧，佢都将嗰个都会票咧有限期咧就延长啊。即系原先有啲月票嘅，咁都知道大家依家好多时候都 work from home 啦，咁啊，即系所以就将个港铁嘅都会票延期啊。嗱，原先咧1月到25号。1月25号至2月28号即是他 around 俾你玩一个月啦呢个回票。咁佢延长到去3月到4月咁样、 哦、 即是 postpone 咗一个月啦。 係 呀咁如果你将都回票係3月1号至到3月31号又点玩啊咁就延长到4月15号 或者五月咁样啦，咁你详情就上翻港铁公司嗰度去睇啦。 呢个都合理啊，因为好多人可能而家work from home 啦，少咗出街啊，少咗搭啦，咁所以可能个优惠未必可以累积到嘛。即系咁啱，我寻日我隔篱嗰个咧，佢行过经过，因为佢之前日日翻工都系搭铁路嘅，咁佢咧就会即系储到一啲分，有啲优惠咁样啦。咁佢行过咧就嘟啦咁样，跟住咦冇嘅咁样，我系啊，你成个礼拜你都冇翻。 过工，咁所以就都唔到啦。 系啦，唔系佢就累积唔到个优惠，所以头先阿 O 讲你话延长翻咧，都合理嘅，我觉得 系啦，有辣有唔辣啦。咁但系港铁公司亦都宣布啦，二月十一号起咧就会缩减晚上八点嘅时候嘅班次，咁样即系八点后嘅班次。咁啊，有啲譬如南港岛线啊、东铁线咧，就将会延长要大概九分钟先一班车，咁啊。有啲就長啲嘅，要即係譬如將軍澳線啊、調景嶺去到康城咧，就延長去到12分鐘一班嚇。咁講緊係即係夜晚黑之後咧，你依家收音機聽到，你唔好即時覺得哇係咪即刻延長啊？係咪交通有問題？唔係嘅，放心。即係不過都考量到依家夜晚黑外出嘅人都少，咁你夜晚黑又咁多堂食。咁你出街做乜鬼啊？比如留喺屋企啦，咁你留喺屋企，咁自然港铁公司都可以缩减啲人手，或者减翻啲成本，同埋即系令到啲班次疏落少少。咁呢个都系明白嘅，咁样希望大家都会谅解一下咯。同埋即系好似头先我哋嘅宣传声带咁样讲啦，即系多啲留喺屋企啊，唔好有咁多聚集啊。咁依家亦都有啲新嘅措施，有个跨家庭。 系啊， 跨庭我想讲， 跨家庭 系啊，咁嗰个就大家要考量之列，就唔好咁曳，又话啊，不如偷偷鸡咁样，就千祈唔好啦咁样咯。 咁我再讲一讲咧，个罚款咧由5000啊加到10000噶啦，即系如果你有啲咩。唔觉意咁样啊，就最好唔好唔觉意啦。 系啊，乖乖地守规矩啦。嗱，不过讲到咧，一啲因为疫情而推出嘅措施又好，优惠又好，又或者一啲产品又好啦，都可以讲埋呢一个。咁啊，最近都见到即系我好多相片，即系传俾我哋睇，就话有啲要检测或者强制检测，要排好耐队啦。咁啊，见到大家市民都非常之辛苦啦，咁样咁啊，又受住寒风咁样，但系都冇办法，即系为咗即系呢个安全起见，都要去。即系检测下，睇下到底个结果系点样啦。咁啊，见咁多人排长龙，又排咁耐咧，就见到有一间咧卖家品嘅公司咧，佢就推出咗一个排队检测懒人包。吓、 啊， 系啦。咁呢个懒人包咧有啲咩咧？你哋觉得啊，去到排队即系要检测嘅时候，有啲咩系需要伴住你嘅咧？ 哦，咁啊，最好系啲节目啦，或者音乐啦，等可以喺一路听住，或者一路睇住，唔使闷咯。 咁你要插电 啦， 充电啦。我嗰一日都排队排咗两三个钟头啊， 都两三个钟啊， 惊系啊，即系最传统嗰啲就要插住个充电器啦。咁啊，另外就。即係同前後鄰居打好啲關係，因為你兩三個鐘頭講真啦，男士有陣時都要去 洗手間行一行開， 你真係叫人哋睇住個位，好老土啊！呢啲 即係翻嚟嘅時候，你邊位啊冇咗？ 我頭先喺度喎，咁 係啊，你真係同埋你要熟悉個地形咯。有陣時你去檢測嗰啲地方，你唔熟悉個地形，你想揾個公廁都真係好難 啊 嘛。 係啱啊，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懶人包咧，即係佢推出咗呢一個咧，就有幾樣嘢嘅，第一就有口罩啦，即系譬如你突然之间想换个口罩或者咁啱断咗，咁都有得换啦。第二咧就系有消毒嘅喷雾啦，第三咧就有暖包啦，因为惊我唔知嗰日会唔会突然之间好冻咧，咁啊排你企喺条街度俾冷风吹， 即系细心 touch 唔到你冇事，咁但系伤风感冒都唔好啊嘛。咁仲有一个犀利啊，就系接凳。 哦，哇！呢、這个仲紧要啊， 系啦，咁啊等一啲朋友可以唔需要企足咁耐啦，咁样系啦。 欧欧嗰日有冇企足全程啊？ 梗系有啦。 哦，你唔所以你唔带接凳去， 唔好啦。我惊，你搞咁多嘢，啲人仲觉得你喂你而家做 show 咩？而家觉得好得意咩？咁样，因为其实等紧嗰啲人都好嬲噶，全部都 系咁啊！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啦吓， 啊、平平静静啊！ 好，唔该晒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28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10日系一年嘅第4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24日。1996年2月10号，由 IBM 开发， 专门用以分析国际象棋的超级电脑深蓝，首次挑战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俄罗斯的卡斯巴罗夫，最终以2-4落败。比赛在2月17号结束之后，研究小组将深蓝加以改良，昵称为更深的蓝。1997年5月再度挑战卡斯巴罗夫，最终深蓝获胜，成为首个在标准比赛时限内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电脑系统。 IBM 在比赛之后宣布深蓝退役。2月10号出生的朋友喜欢追求别人的认同，希望能够得到较高文化的人的赞赏，自信满满，不过只是懂得用自己的方法完成工作，给人感觉是顽固，不识变通。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胜出比赛可不可以满足你性格的欲望？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我们依赖科技，同时恐惧科技，需要科技，同时排斥科技，充满矛盾，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特性？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116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新高，绝大部分是本地感染，初步确诊个案超过800宗。两名确诊长者离世，其中一人去年九月已经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另一人并没有接种疫苗。医管局说，近日确诊个案增长速度惊人，即使病人确诊可能要等几日才安排入院，承认并非理想安排。又呼吁，若果市民快速抗原测试结果阳性，建议由家人等协助提交深喉唾液样本复检。本港寻日新增116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全港70个地点被纳入强制检测名单，当中53个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17个是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17个污水检测呈阳性地点之中，16个位于元朗，一个在大埔。而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分布在多个地区，其中以沙田和深水埗区较多，亦都包括愉景湾愉景广场、山顶梅道一号 The Mayfair、半山区西摩道三号、辉煌豪园等。英国伦敦警方将会向50多人发出电邮问卷，作为调查首相府在封城期间举行派对的一部分。相信首相约翰逊和妻子亦都会收到问卷，将会发给在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之间8个日子可能参加过派对活动的人士。警方说，他们必须就所发生的事情如实回答，并且在7日之内回复，但是并不意味他们会被罚款。警方调查期间12次聚会是不是违反政府的防疫规定，部分聚会约翰逊有份出席。较早前，英国内阁办公室之前发表报告，批评首相府领导能力和判断失败。而有英国传媒发放照片，约翰逊和两名人员在场，一人戴上派对装饰，台上面有一樽汽酒。报道指，照片在前年12月15号拍摄。伦敦警方说，评估之后认为证据不符合刑事调查的标准。 西班牙皇室发表公布话，国王费利佩六世对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公布话，费利佩六世前晚出现轻微症状，寻日进行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情况良好。根据规定，费利佩六世将会居家隔离七日。皇室又话，皇后莱蒂西亚和公主索菲亚没有出现症状，目前健康状况良好，生活和工作正常。据报道，费利佩六世去年五月接种新冠疫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846点，升2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1，日元115.62，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8，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87美元，卖出1832.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稍为回升，星期日有几阵雨，稍后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都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咁喺封路方面，东区走廊因为有兴建升降机的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丽书院的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今天我不想做嘢》，作曲、作词、主唱 Manson 张俊桥。 今天我不想做嘢，只想懒，可不可轻松阵呢？叹一叹，让时间。 狂人日记，作曲吴林峰，作词小黑，主唱Jo柳应婷。好情人，作曲罗力威，作词谭嘉仪，主唱谭嘉仪。 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也未曾为人。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盛世华章耀香港，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彭德怀当住众人的面夸赞39军、40军等部队，并批评38军，之后还决定将德川交给38军去打。原来这个只是激励梁兴初的方法，希望他可以将敌军一举歼灭。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想问阿 Kitty 同埋小白咧，你哋有冇睇漫画噶？ 有， 你睇边类型嘅漫画多？阿 Kitty 冇啊，零头。 唔系我睇小丸子漫画。 系、啊，你系睇卡通片定睇漫画？ 唔系，我都有书噶。 我都有书噶， 系啊。唔系，同埋我有睇即系大个啲嘅时候，我有睇深夜食堂嗰啲漫画嘅，即系佢一格格咧，即系佢有好多期噶嘛。嗰啲我都有储嘅。 咦，咁火手士多星漫画你有冇睇啊？ 咦，咁我冇、啊嗯，反而呢个就卡通片细个有 睇啦。咁、如果将漫画变成一啲真人版嘅，你哋有冇睇过咧？ 都有 阿 Kitty 小丸子有真人版拍过噶喎， 有啊，走正发 就做阿妈啊嘛，做阿妈噶嘛，有冇睇过啊？ 有啊， 你觉得点先？ 接受唔到， 接受唔到啊？ 接受唔到。 咁啊，小白你有冇睇过？ 我睇过好多、啊， 譬如咧， 漫画最我觉得最真嘅一个先讲啦，就系 Nana 咯。 嗯，变咗真人版之后就 系啦，因为本身佢啲漫画入面都已经系真人样嚟噶嘛， 系， 即系都系啲真人嘅样嚟嘅，就唔系嗰啲咩头好大啊，个身好古灵精怪啊，巨人咁嘅 size 又唔系，即系咁，所以比较上容易咧就 接受啲啊， 接受咗即系电影个版本咁样。好啦，咁如果你话仲有其他嘅，例如 金田一咯，上次你提嘅金田一就好接受到啦，呢个唔知点解 咧， 我唔知系咪因为可能同时睇啊，或者你睇咗电视先，跟住先去接触个漫画，咁你就会觉得都好似好合理咁。如果你一路睇嘅都系即系都系啲卡通漫画嘅话，突然之间变咗真人咧，你就需要少少时间去接受啦。 哦，题外话， 有啲接受唔到噶，龙珠同 Bleach 咪 接受唔到啊！龙珠啊，发哥做龟仙人啊，接受唔到咁样啊。嗱，题外话，阿 Kitty 嘅金田一啊，嚟紧嘅四月咧， 系 有第六代嘅金田一出现，又拍过电视剧啦。咁、大家可以即系搵方法去睇啦。继续破案嗱，咁相信咧，就好多就话问阿 Kitty 话，喂，咁你觉得小丸子点啊？接受唔到真人版？ 嗯， 原来咧真系嘅，好多人都接受唔到一啲，譬如话一啲经典嘅漫画或者动画变成真人嘅时候咧， 系 真系唔得。 不过都要睇翻个故事嘅设定嘅、即系如果你本身个设定系好小朋友或者好卡通或者好夸张嘅，即系你龙珠咁又龟波气功咁样，咁你。搬翻去一个电视真人做嘅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啲格格不入。咁、但系如果你本身个设定未必系咁样嘅，即系可能系大个啲或者一啲现实啲嘅社会咁样，你就会可能觉得容易接受啲咯。 可能系个剧情啦，甚至乎系个造型都出事嘅。譬如话之前呢个进击的巨人啦， 系啊， 又或者系呢一个钢之炼金术师都拍过真人版啦，两套大家都系好诟病于喺嗰个造型上边嘅，就话真系唔似， 系啊， 咁真系一个漫画，一个系真人，系真系唔同噶嘛， 个金发都好似搭上去咁 样，系啊，譬如话 Kitty 中意嘅小丸子，你点样揾一个真人系成个小丸子咁样出嚟啊？ 仲要粒个狗牙 嘅 头发， 系冇噶嘛？虽然咧，我觉得佢哋已经做得好神似嘅，但系都真系争啲嘅。 学狗扮君老都神似啊！以前，仲有印度佬嗰、那个， 系任达华画嗰个，系嗱呢个当然啦，但系佢嗰个都九十年代啊， 系啊系啊。 跟住今日我想数下再前啲。 系， 即系好早期，点样将漫画变成真人版？呢一套可以话系好多朋友心目中嘅经典啊！ 嗯， 中华英雄， 哦，呢、這个系八十年代咩？ 嗱，八十年呢？九十年代开始嘅，嗱、哦，八十年代有啦。咁今日先讲下少少中华英雄呢套漫画先啦。咁、呢个漫画就1980年原来已经喺呢一个漫画报刊《金报》嗰度咧就连载噶啦。咁大家都听过啦。咁中华英雄嘛，个主角就系华英雄啦，讲佢一啲生平故事啦。咁而且佢亦都有喺香港漫画史上咧，曾经创下咗一期卖咗200,000本嘅佳绩。 哇！ 咁可以话非常之厉害啊！咁跟住辗转转转去到1995年嘅时候，先至呢个故事先完结嘅。咁如果大家喺度听《中华英雄》呢几个字啊，咁、大家都会谂起郑伊健嗰套电影 系 啊，我都系睇郑伊健嘅。 好啦，你睇郑伊健， 我好中意郑伊健嘅。 哦， 系啊， 郑伊健都话好中意你咁样。 多谢，系就好啦，系就好啦。 嗱，呢个《中华英雄》嘅电影咧， 幾時咧？就1999年啊，咁佢就1999年7月嘅時候香港上啦。咁、那個股市咧都係環繞住華英雄咁佢即係鄭伊健飾演嘅華英雄同埋佢個仔華劍雄啊，應該係華劍雄。咁就係謝霆鋒啱啱出道嘅時候飾演噶嘛。咁佢上半節咧就係講華英雄點解要離開咗自己嘅地方啦。咁下半節咧就係、是。華劍雄揾翻佢阿爸嘅一個故事咧，咁最後就喺自由神像打交啦，大家都會記得，砰砰砰咁樣啦。咁呢個大家都好覺得哇正喎、啊、咁樣。咁但係你又知唔知道究竟喺呢一個呢一個電視史上娛樂圈有幾多人飾演過華英雄啊？嗱，譬如我哋喺屋企自己屋企扮嗰啲唔計啊，咁真係變成製作嘅有幾多個啊？ 係咪我記得我以前細個，我真係唔知道有冇記錯啊， 嗯， 是不是何家劲有没有做过的？ 何家劲才是第一代的华英雄，啱啱啦，是啊， 这个 是啊，其实早在80年代的时候呢，已经1990年 嗯， 咁就已经拍了这个中华英雄的电视版本， 哦， 这个呢就真真正正第一代啦，咁嗰时做亚洲电视拍呢，就是何家劲做华英雄 的，哦，他都是 keep 住做大侠的咁样， 啊，咁呢个大侠就仲大俠，其實佢嘅武功仲勁過展超嘅， 因為 佢嘅武功係勁啲嘅。咁去到99年嘅時候，就依件拍嘅版本咧就係電影版本啦。咁， 嗯， 其實之後去到2004年咧，你真係估唔到啊！何潤東都做過華英雄，都拍過一個電視劇嘅。 哦， 咁跟住去到2020年最近嘅胡冰又做過華英雄嘅。 哦， 所以有四代 版本嘅，原來 有幾個版本。咁當然咧，而家大家可能最多人記得嘅。當然係依件嗰個版本咧，因為電影同埋當時好收得啊。咁，其實如果喺一眾嘅中華英雄嘅迷心目中，佢話覺得最真係經典同埋最神似嘅都係何家勁嗰個版本。咁， 哦， 其實咧呢，這個何家勁版本話將一個漫畫改編做真人咧，亦都唔係當時嘅亞洲電視第一次喎， 嗯。 其實佢再之前咧，亦都試過將漫畫變成真人版，你估係邊套啊？ 嗱，如果 香港是本地漫画嚟嘅，如果你大家有机会找到嘅话，我都几提议大家找嚟睇睇。 好笑噶？ 啊，唔系，佢正认真拍嘅，唔系好笑嘅。不过你而家睇就可能会几好笑。 小 白 问系咪老夫子？ 系啱啊！啊，小白啱。 都有，啊， 我讲呢个可能系迟啲啦。老夫子再早期啲添。老夫子其实当其时喺粤语片时代都已经翻拍过噶， 系咩？ 啱啱啱。 嗯。 高老当时有一个粤语片明星叫做高老全。 系系系。诶，我有睇过呢，這个， 啊。高老全就当然。 你之前有睇过？ 佢会翻 播 噶嘛啲粤语残片。 系，啊，如果冇记错咧，高老全就系做老夫子。有一位粤语片嘅明星叫做张青，就叫做做阿秦先生。 嗯， 另外有一个演员，我唔记得咗，佢叫做好似叫大冬瓜，佢就饰演大番薯嘅。 嗯， 即系总之即系一高一矮一肥一瘦咁样嘅组合啦，咁，样同埋一个靓仔咁样啦。系啊，呢个系我系记留咗呢个系啦。咁但系咧，原来喺当时嘅亚洲电视曾经拍过一个叫做《醉拳王无忌》。 哦， 呢，這个亦都系当时嘅香港一个漫画嚟噶嘛，佢就将呢一个咧变咗做真人版，而饰演王无忌嘅就系吴刚啊， 哦， 即系茶晒油嗰个咧，之前筹款茶晒油嗰个啦， 食炭 就系嗰个啦。但如果你话论嗰个神似度咧，佢仲厉害，点解咧？首先，佢真系带咗一个。即係嗰陣時，你知佢畫嗰啲《醉拳王無忌》啲頭髮咧，係好七十年代啲好大抽嘅頭髮噶嘛。佢戴咗一個類近嘅假髮啦，貼貼地咁樣啦。跟住最一個最經典嘅就係嗰堂關刀眉啊嘛。而佢真係畫咗落去嘅，即係畫咗個眼嗰度，頭眉係好粗嘅。咁而同埋佢好認真拍噶嘛。咁，如果大家有機會睇嘅話咧，不妨試下揾呢個《醉拳王無忌》嘅真人版啊，吳剛拍嗰套啊， 有趣有趣 有趣啊！嗱，講翻何家勁呢套先啦。咁1990年咧，咁大家都覺得最神似就係佢個樣啦。咁，而佢個古仔咧，其實都幾叫做當時忠於個原著去拍嘅，都係講佢點樣出道啦。咁同埋佢一對嘅仔女點樣即係嚟咗之後，跟住就點樣分開啦，跟住又點樣揾翻啦，都係跟翻住呢一個啦。咁由於佢太受歡迎，即係當其時都太受歡迎嘅關係咧，於是乎佢喺完咗之後，隔咗一年佢再拍多咗一次，但係佢竟然唔係拍延續篇，佢係拍翻 佢華英雄嘅前傳， 哦、 即係喺啲細路未出嚟之前。 Star Wars 啲套路嚟喎，都係。 誒、哎，你可以咁講啊，咁頭尾都拍咗四十幾集，即係兩套加埋有四十幾集啦。咁其實咧，如果大家去分咧，就好容易分嘅啫。最初出嗰度，阿何家勁是白头发的， 嗯， 咁因为讲佢后期啊嘛， 系系系， 咁佢再拍翻前传嘅时候，佢仍然系长头发啦，因为华英我 系 长头发啦， 是黑头发 就系、是、黑头发啦，就变翻前面去睇啦，咁、哦、所以好多人去睇咧就话点样分咧，就 系、 是、黑头发何家劲定还是系白头发何家劲咁样去分呢两套啦，咁、 哦、 呢两套咧，咁如果而家去睇咧，当然话，诶、哎、剧情有啲老土、哦，咁、 嗯、 又或者系嗰个武打场面好似唔够劲，咁阿伊健嗰个好多特技、哦， 系 系嘅，咁当然以九十年代头。以當時的電視製作水平是真的差很遠、啊 嗯、 但是呢你不得不讚呢就是以當時的電視製作在個造型上面呢 是基本上的還原度是很高的、 嗯、 可能現在我們在電台沒辦法給個、圖片大家看、啊、但 是 可能大家上網找一找呢如果你打回何家勁中華英雄呢他的造型是真的很神似漫畫那個的華英雄的、 嗯、 那還有呢也都很多人就說呢喂會不會是就是畫的時候呢可能阿馬榮成主編咧就係咪當其時已經照住何家勁個樣子去畫嘅咧？因為好似嘅， 係 即係甚至乎比其他即係好多人佢正話講嗰四個咧，佢話何家勁就是最神似， 係 依件就係最有型。 嗯， 咁就始终呢件嗰阵时话好厉害长发， 我应该系嗰阵时睇就中意咗郑伊健， 就是、因为中华英雄啊， 系啊，唔系因为嗰阵时我哥咧佢有买嗰啲漫画，我仲记得系薄薄地一本咁、样，好快佢自己贴就睇完噶啦，跟住又要等下一期噶啦嘛。咁点解嗰阵时咁 hit 咧？就系、是、再加埋佢出咗嗰啲武器啊，嗰啲刀刀剑剑咧，咁我见我哥都有储啊，有时有得买，有时你就要等嗰啲书展咧，佢先有一啲特别版，跟住就去买咁样。咁所以嗰阵时我都。俾佢嘅分圖底下，我記得我係入戲院睇嘅呢套戲。 哇！即係就係提我話以前大家死排爛排嗰啲兵器咧， 而家去咗邊度咧？唔知道拍埋網有冇咧？ 係啊，咁但係咧，即係個劇情裏邊可能而家睇你會覺得會唔會好似一啲拖拉啊咁樣？但係如果咁多樣嘢加埋咧，對於我嚟講咧，我好記得嘅係何家勁嘅造型。 嗯。 但係如果隻歌咧，我就會記得呢一隻。 我命犯天煞孤星，无伴终老，孤独一生。如博到我依靠都不敢接近，横流成河乱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云，无尽茫茫万法生。来来回回命令雪雪的人，碎了掌风吹了情分。天山弄人，大海不能容，头上那颗孤星心上重，谁愿注定做英雄，留在孤独长空。天阔地遥，命中不能用，头上这天煞孤星别碰，缺了雌雄，斩了彩虹，不见英雄。英雄道义上升，莫问苍生，尽释尘世。天地有眼，地同有心。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云，红尘茫茫万法心。来来回回命令雪雪逼人，碎了掌风吹了情分。天煞动人，大海不能容，头上那颗孤星心上重，谁愿注定做英雄，留在孤独长空。天阔地遥，命 见烟雾，无言无处。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今时今日，我哋成日都话要尊重知识产权，所以就有版权 copyright 呢样嘢啦。咁你又知唔知道原来 copyright 都有相反词嘅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珍惜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尽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餐桌真假你我那样量度，想面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旧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老友贵贵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 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 low cut。 刚才讲到 copyright 即是版权，原来现在版权这个英文的三字都竟然有相反词的，很多人就想了 right 的相反难道就是 left？ 今次讲得没错啊，copyright 的相反词正正就是 copyleft。 copyleft 这个字正正就是解作没有任何版权的东西，欢迎大家自由分享使用。记住了，今日开始在选择素材的时候要看清楚到底它是有 copyright 定还是 copyleft， 最重要都是要尊重大家的创作，尊重知识产权。 同阿鐘哥同小白咧講下呢一個啦，嗱平時我哋食嘢嘅時候咧，即係譬如啲朱古力啊或者餅乾啊等等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包裝嘅。咁除咗靚之外咧，有啲你會覺得佢設計得幾實用啦。你會唔會因為嗰樣嘢嘅包裝而去買或者唔買咧？因为包装其实佢会决定咗你个 size 啦，即系你一买翻去买几多啦，又或者能唔能够保存啦。 我唔会，我唔否认自己会因为个包装买嘅。 你系贪佢靓系嘛？ 好多好多元素嘅，但系我唔否认。 系嗱，今次咧，我想讲下有一只朱古力咧，其实呢个朱古力嘅品牌咧都好历史悠久下噶啦。咁但系咧佢就话下个月咧会推出一个新嘅包装。咁呢个朱古力点样新法呢？佢就话原来呢佢扭一扭，咁你就可以呢再完全密封返嗰一包嘅朱古力㗎啦。 特别喎。 咁点解佢会有呢个轻易重新封口嘅设计呢？佢就话希望鼓励消费者一次呢就唔使食晒成条朱古力嘅，你食半条都得，咁你剩返嗰半咪下次再食囉。咁但係原来。 咁点解佢唔出细啲呢？ 讲得冇错啦，嗰啲网民咧竟然咧就唔领情，就会觉得咁我都买得朱古力嚟食啦，你唔好理我食几多， 系咯， 我都盘住要肥或者嗰个心态去到食你个朱古力咯，你仲要我扭翻埋即系分两次食咁样啦。咁第二咧就好似钟哥讲，其实啲朱古力有啲咧已经而家出好多就系 mini size 噶啦嘛， 系咯系咯， 系啦，譬如即系好缤纷嗰只咧，佢平时咪有四格咁样嘅，跟住一包咪有两条，即系八格嘅， 分开两条噶啦嘛， 系啦，咁你就逐 格逐格啦。咁而家佢都有出到系一格一格独立包装去食噶嘛？ 系咩？呢个我唔知道。 我会摆佢全盒咯，系、哦、啊，就谂住唔使一次过要食几条或者系食几格咁样。 几少价？俾你食多粒都唔得。 唔系你中意你咪食晒佢咯。咁佢呢一个朱古力嘅包装咧，都引起啲网民嘅热议啊，就话啊咁，其实如果你真系想减肥嘅，咁咪唔食咯，系嘛？同埋佢话以前咧，即系以前耐啲嘅时候嘅朱古力咧，其实都系用石子同埋纸去到包住嘅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食唔晒，你折一折。摆翻落雪柜，你咪等喺度咯。 而家都有啲系仲系咁样。 系咯系咯，佢话都唔使搞咁多嘢嘅、嗯。你哋自己觉得咧？ 我会啊，我会因为个包装靓咧就买噶、 嗯。 特别如果佢个包装咧，无论系咩糖果都好啦，我嗰日拎个袋，如果系薄身啲嘅，咁我咁啱又想食零食，而佢嗰个设计系好薄嘅话咧，我就会买嗰一种嘅包装嘅糖果咁、 嗯、样。但如果正话以阿 Kitty。呢一個例子即係嗰啲可以即係再密封翻佢咧，我係嗰只唔領情啊！ 係你唔領情，你完全唔理佢， 完全唔理佢， 覺得冇用。 我哋咩叫做食完咧？食曬咯，食曬就叫食完啊嘛！我點會控制到？不如我食一半，領翻埋佢，下次食啊！我控制唔到噶，就算我領翻埋佢，我唔使三十秒，不如開翻佢，攞翻佢，唔好嘥時間啦！ 又開又刪，又開又刪， 煩喎！如果佢包裝， 係咁啊，睇下佢推出咗之後對個銷量有冇影響咯？ 李馬場。仲有咧，就系新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嗰度咧，都系有意外啊！现时多车少少啦，经过时间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嘅。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咁啊，西贡嘅濠涌路咧有工程嘅，去西贡公路方向部分路段就有啲封路措施，咁啊多车少少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葵联村联月楼、将军澳富宁花园二座、湾仔天乐里三至五 A 号、侨康大厦、西营盘德富道西二二四至二二六号、深水埗柏树街四至十号。土瓜湾燕安街二十六至二十八号，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三期百老汇街五十七至五十九号，深水埗基隆街一一二至一一六号，同埋愉景湾愉景广场，仲有就系山顶梅道一号 The Mayfair。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喺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嘅样本，向涉及嘅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二十分钟先可读取结果，时间唔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唔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美元大辉，日本轮椅羽毛球选手，东京残奥会夺金时只有十九岁。 蒋如燕，国家队游泳代表。26岁之龄出战东京残奥，是今届中国代表队之中年纪最小的运动员。 赛场上往往见到一代新人一鸣惊人。 电视节目《残奥启示录》今集介绍两位年纪轻轻的耀眼新星。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像我本分，与你多 晨光财经第一线。 喂，同大家讲讲咧，今晚美股表现先啦。道指收报咧35,768点啊，升咗305点啊。美股继续大升，讲紧纳指都系升嘅，升295点啊。睇翻港股 ADR 指数咧，全日上扬啦。咁亦都跟随咧亚洲股市亦都开啦，日本同埋南韩股市都升上去。睇嚟今日咧，港股咧继续有运行啊，继续升升升升升。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请嚟啊网上花店嘅一位店主啊 Tiffany 同我哋倾下偈嘅。Tiffany 早晨啦、 啊，系啊，早晨 ，Hello 大家好。 系喂 ，Tiffany， 不如讲下你个花店个名嚟听下，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先。嗯， 系啊，我哋花店叫 Enchanted Flowers 啊，系主要卖保鲜花嘅。 哇，保鲜花呢就男士可能会鍾意啲，咁因为呢如果段感情呢，即係成日嗰啲爱情 page 㗎嘛， Facebook 有啲咩爱情保鲜法，听到保鲜呢样个字好似几好喎 ,keep fresh 咁样，咁但係实情乜嘢係保鲜花呢，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 好啊，保鲜花呢亦都有人叫係永生花啦，咁佢其实係天然嘅真花，咁经过脱水上色加工而成嘅。咁其实品质好嘅保鲜花呢都可以摆到两年或以上㗎。 不如又讲下今年呢兴啲咩颜色啦，即係情人节就到啦 ,2月14, 啲男士们啊、男朋友啊、老公啊都要揀下颜色啊，或者揀啲唔同嘅花俾啲女士喎、啊、有啲咩深水颜色啊今年。 其实情人节都不外乎都系红玫瑰啊同埋粉红色嘅玫瑰多囉。咁我哋自己接嘅订单基本上都系呢两隻色㗎喇。有出其他色试下个 market 嘅，但系都反应冇咁好，系红色粉红色系最多人订，仲要系纯玫瑰嘅花束囉。 嗯，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啲男士。但係经营网上花店呢，问啲比较 practical 一啲啦，啊好多女士呢都会諗啊，第时呢有个 second career path， 啊除咗自己正职工作呢，仲可以开间花圃咁样，啊好靓咁样，自己又鍾意花又鍾意插花又鍾意靓嘅嘢咁样，咁自己嘅花自己买唔使靠男人咁样，亦都有呢啲嘅概念。咁但係我问下 Tiffany， 而家经营网上花店究竟个难度喺边度呢？ 其实开花店本身都是我梦想嚟嘅，咁但系你知好多人传统生活中就会觉得开花店就即系冇钱赚啊咁样，所以都我就推到好后先可以即系 part time 叫做可以开到行到第一步开到个花店啦。咁最主要其实保鲜花是一个新兴嘅即系趋势啦，花艺嚟讲，咁但系就比鲜花咧就冇咁困身嘅，因为保鲜花买翻嚟咧系一盒盒，咁其实你喺屋企都做到嘅，咁有人落订单咧，你先至去整咧都 OK 嘅，咁但系咧亦都系因为容易入行啦，所以其实而家都有好多网店咧都系做紧同一样嘢，都系做紧保鲜花咯，咁变相宣传方面就要真係努力啲啦，因为我一开始搞呢间网店嘅时候呢係唔識做任何宣传嘅，咁变咗真係就冇乜生意嘅，咁但係后咪努力啲上网睇下人哋创业嘅心得经验啊，亦都上网睇下人哋点样去做宣传 ,Facebook, IG, Google 落广告呢，咁而家嘅生意就真係好咗好多宣传有效果。 好咗好多就好啦，咁样宣传有效果。不过有冇啲少少 tips， 可能收音机旁边呢都有啲听众係我都想好似 Tiffany 咁样试下开下啲网店，未必淨係关于花㗎，可能係一啲手织品，即係 handmaker 咁样，都有好多呢一类嘅叫做小店会慢慢开啦。你自己 study 咗咁多过滤之后，你觉得 e-marketing 点样先为之成功？係咪斋係即係大水猛灌式，即係意思係啊钱多就得㗎啦，即係落广告啦，系咁落，系咁落，系咁落啦，就会有客翻嘅。定还是其实我听过一啲朋友，譬如做电商咧，其实佢哋都喺嗰啲 hashtag 啊，或者喺啲target audience 嗰度咧，要拣得好仔细啊，或者要真系点对点先可以令到你嘅 目标观众喺晒度咯，系咪咁样咧 ，Tiffany？ 是啊，首先是你间店铺嗰个定位先啦，你喺个 market 你系卖紧咩价位嘅 product 啦，你嘅 keyword 点样拣都好重要嘅，因为你每日投放几多少钱落去做广告都好啦。我一开始咧就系乱咁拣 keyword 嘅，咁就变咗你同人哋嘅竞争好大。咁始终我哋网店都系小本经营啦，你就应该都即系唔及人哋大嘅shop 啊或者。有經驗的 shop 去鬥咯，嗰啲即係比較熱門嘅 keyword。 嗯，咁 所以 keyword 嘅選擇都係好緊要，就唔係話一味淨係擺錢落去咯。因為如果你放咁多錢落去做宣傳咧，你分分鐘都就算你有單都好啦，都 cover 唔曬你嗰個廣告費。 嗯，咁所以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啊，学下营商之道咧，呢啲都系一啲叫做小法宝或者小贴士嘅。咁啊，希望疫情期间大家做生意嘅都继续揾到啖饭食下啦，叫做因为维生都比较艰难啲啊，特别系依家疫情真系相对严重啦，咁样。咁好彩你系做花啫，如果你系做餐厅咧，今年情人节啊，啲订单真系有少少冻过水啊吓，所以都即系有工作或者有生意都要感恩啦。疫情教晓我哋呢两个字啦，咁样。咁啦，嗱，今集咧同 Tiffany 讲住咁多，我哋下一集咧再同 Tiffany 讲下啦。喂，究竟呢、這个永生花或者保鲜花啦，叫做保鲜花嘅叫做网店，究竟除了要落广告落得精准营销之外，其实是不是在那些送货啊或者在处理订单呢都要花很多心神呢，下集再跟 Tiffany 讲多少少啦。唔该晒你今朝，拜拜。 好啊，Thank you，拜拜。 JNY on the beats。 这刻一起跟我去入定，合手合眼思绪中长鸣，怨气之中只爱上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乏力，寻我这陌生的神经力，灵魂之内皮肉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峻岭，然后大醒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照，为城内悲伤的歌调，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寂渺小如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名气与钞票，也不如这秒钟来数数心跳。 用画面如红楼空涌天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山直后竟已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可去纪念如共窗外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东歪西倒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对城内悲伤的格调，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你脑屈放开了，在世间渺小寻觅游历高峰与低潮，太虚无语太飘渺，都不如痛快的放任去随处飘，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思绪的动静，喧嚣之中找到了寂静，以这放松感觉已上升，就代入初生的生命，妄念之内妄念之外致命， 早晨时间9:17，听过有 JNYBS featuring 林家谦《灵魂出窍》练习曲，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81%。一个一个跟 我哒哒哒哒，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2针啦， 我打埋第3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有啲食物。或者有啲食材个样子真系麻麻地啊，黑掹掹咁样，不过就有好大嘅功效啦。今日讲嘅超级食物系讲黑蒜啊，黑蒜拥有抗衰老、消除自由基、降血压等等嘅功能。因为喺发酵嘅过程入面，大蒜嘅抗氧化会增加至少1倍，因此可以消除自由基嘅能力比一般大蒜强啊，而且可以降血压，减少患心血管病嘅风险添啊。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侧边有阿曾小姐喺度。早晨，曾小姐。 早晨，白元豪。早晨， 早晨，晨光 Morning Call 咯，有啲咩点唱嘅名单呢？ 我点咩妈妈咯？ 点咩妈妈？点解妈妈生日啊？ 因为佢新年期间都好辛苦咯，煮两餐饭啊，食。 系啊，而家 同埋买办年货，好似辛苦咯。系啊，又要测试啊，我哋嗰度需要3次核酸检测，要检翻1次测咯。 咁啊，要多啲耐性咯，系咪？ 系啊，冇办法咯。 明白嘅，明白嘅呢、這个。咁啊，除咗嗱妈妈啦，都知道辛苦噶啦，咁啊点唱俾佢之外啦，仲有冇其他屋企人或者朋友想点唱呢？ 关心嘅朋友咯，亲情嗰啲咯， 咁上下啦， 系啦， 咁啊，希望疫情 世界系咯， 系啦， 世界好咯， 系啦，成个世界都好啦，啱唔啱啊？ 系 啦，好啦，多谢你嘅点唱，咁啊，有啲活力嘅歌曲咧，知道阿曾小姐想送俾大家听嘅，多谢你，拜拜。 乖乖仔一听见训导，恐怕嚟作本报，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呕吐，白抱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步，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不即失惊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打不了去复病，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然前夕固定，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尽管跑。 又要酸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一起跑，放起脚都跑，眼睛脚都跑，扭亲脚都跑，扭跛脚都跑。我被拒绝，我未会停，我被弃约，我未会停，最重要每日赛跑、哦、我未喝令，我未会停，我未责骂，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一出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腾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在世间寻 爱情友情怎样抉择？ 沉默了， 无奈一生之中，究竟最爱是谁？港台电视三十一，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一代爱情经典《最爱》，张艾嘉、姚谦仁、林子祥领衔主演，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阿昌， 早晨刘昌，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有咩好介绍啊？ 好啊，咁啊，继续提下大家，今日港台电视三十二啊，下昼两点继续有冬奥直击啊，咁啊，之前两日睇咗好多喺雪地喺个冰面上面嘅比赛嘛，即系嗰啲速滑啊，咁啊，今次咧，今晚咧，今日晏昼啊，嚟翻去个雪山嗰度啊，有呢个男子单板滑雪同埋女子嘅越野滑雪项目，咁啊，一齐睇睇佢哋嘅花式啊， 好。 咁啊，去到翻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咁啊，傍晚六点半有《呼吸美学》第二季啊，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讲下咧喺呢个战乱动荡时期嘅艺术作品啊，咁啊，好多长辈咧都会咁讲啊，即系打仗嗰时啊，连树皮都随时冇得你食啊，咁话噶嘛，咁啊，系咯，咁但系喺动荡嘅时候咧，讲艺术咧，可能你都会觉得好离地，但系偏偏就系咧，有一班艺术家喺呢个打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同埋打呢个抗日战争嘅时候咧，仍然选择系用创作去连结人民，记录时代咁话。咁今晚《呼吸美学》咧，就同大家讲下呢批珍贵嘅艺术作品啦。 系，我记得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啲老师都话啊，去到即系啲动荡啊或者战乱嘅时候咧，反而咧多好多啲诗词歌赋啊艺术作品出咗嚟，因为嗰啲人咧一方方面又要即麻醉自己啦，即系冇得正常生活啊。咁、另一方面又多咗好多嘅灵感出咗嚟，系啦。咁所以屈埋喺屋企咧，就可能都做咗好多嘅创作。 冇错啊。咁大家而家可能抗疫时间咧，即系 work from home 完咗之后，可以自己创作一下啦。 系。 咁继续介绍啦。咁今晚七点半有呢个残奥启示录啊。咁继续咧系介绍下咧，刚刚去年呢个东京残奥会咧嘅一啲嘅运动员，让大家认识一下呢啲残疾嘅选手啊。咁今晚嘅主角咧系两位咧，好年轻嘅新星啊。咁因为每一届大赛都有啲新星冒起噶啦。咁今晚介绍第一位就系呢个日本轮椅羽毛球选手美原大辉。咁佢刚刚喺呢个残奥会咧攞咗金牌嘅。咁赢嗰一刻都系19岁嘅啫。咁另外一位主角就系我哋国家队嘅游泳代表啊，蒋裕燕。佢旧年参赛嗰时候都系得16岁嘅啫，系成个中国代表团里面最年轻嘅一位运动员嚟嘅。咁今晚呢个节目啊，介绍下呢两位运动员啦。 好啊，一齐睇下佢哋嘅精彩故事啦。 冇错，咁去到夜晚八点钟有铿锵集。咁今晚咧同大家讲下呢个虐儿嘅问题啊。咁即系近年虐儿个案喺香港咧，即系个数字持续上升啊。咁有好多幼童咧，即係有呢啲咁嘅被虐待嘅新聞啦，咁甚至乎咧有幼童因為受虐待致死添嘅，咁引起社會好多關注啦。咁加上咧最近即係發生疑似咧有院舍虐兒呢個事件啊嘛，咁社會上好多意見都話應該要盡快修訂一啲條例咧，去到 打擊呢個虐兒問題嘅。咁政府究竟點應對呢？今晚八點鐘鏗鏘集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啦。 係啊，因為有時候即係你喺網上面見到一啲片咧，或者有啲新聞嘅報道咧，嗰啲小朋友其實真係好細個，細到佢根本都唔識講，係啦，即係講唔到俾你聽啊！最弊 未有個自理能力。 係啦，咁所以都需要關注嘅，到底點樣解決咧？就可以留意一下今晚八點嘅鏗鏘集啦。 冇錯啦，最後同大家介紹一下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啊，咁啊同琴日咧一連兩日，琴晚同今晚咧，即係就住呢個抗疫嘅問題啊，就做一個特輯，就係呢個醫生與你同行抗疫。咁啊，因為第五波疫情好持續咧，每一日都有一個突破嘅確診數字啊嘛，咁啊，所以咧醫生與你就提出啲相關嘅議題，等大家關心一下啦。咁啊。最近咧就係睇新聞都知道啦，每一區嗰個檢測站大排長龍嘅，咁啊，所以政府啊公布咗啦全民自我檢測計劃啦，咁啊，即係俾大家可以居家自我檢測啦，咁啊有嗰個檢測快速檢測包啦，咁但係呢個檢測包大家認識幾多咧？究竟點樣用嘅咧？即係你就俾到我都未必識用噶嘛。咁啊，今晚咧就會請嚟醫生咧講解正確使用呢個測試包嘅方法啦。 好啊。 咁啊，另外咧即係大廈好多人俾人圍封啦，咁啊。圍封嘅時候心理未必好健康啊，咁今晚有心理學家咧就教大家喺呢個居家時期嘅抗疫嘅時候點樣保持呢個精神健康咁話嘅。 好啊，唔該曬阿暢，你自己都要小心啲啊， 大家都係啊， 勤啲洗手，勤啲消毒啊，大家都平平安安。唔該曬劉暢，好， 拜 拜。好，時間嚟到九點半鐘啦，先聽一節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9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本土病例占7宗，全部在广西的白色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一宗，是上海的境外输入个案。本港寻日新增116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全港70个地点被纳入强制检测名单，当中53个是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17个是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17个污水检测呈阳性的地点之中，16个位于元朗，一个是大埔。而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分布在多个地区，其中以沙田和深水埗区较多，亦都包括愉景湾愉景广场、山顶梅道一号 The Mayfair、半山區、西摩道三號、輝煌豪園等。土地註冊處一名在金鐘政府合署19樓客戶服務中心上班的員工初步確診，他負責提供業主立案法團服務，最近沒有外遊記錄，最後上班日期是今個月4號。當日他體溫檢測正常，工作期間一直有戴口罩和遵從防疫措施。土地註冊處將會盡快安排為有關處所徹底清潔和消毒，已經要求同層所有職員接受病毒檢測和安排他們在家工作，直至取得陰性檢測結果。土地註冊處設於金鐘政府合署19樓的客戶服務中心今日關閉，明日恢復服務，部分服務改在18樓客戶服務中心查測服務暫停。韓美日防長舉行電話會議，討論朝鮮半島和地區局勢。南韓國防部說，國防部長官徐旭和美國國防部長奥斯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会谈。徐旭指出，北韩近期试射中程弹道导弹等的武器，对南韩直接构成严重威胁，这种使地区局势不稳的做法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战。他说，面对与日俱增的核导威胁， 南韓將會憑藉可用的自主力量和韓美同盟不斷加強威脅和反制力量。三國防長就在三方商定的日期舉行面對面會談達成一致，並決定繼續協作對抗北韓導彈威脅，努力實現半島無核化。美國重申對南韓協防承諾堅定不移。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東北風，漸進吹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色好轉，氣温稍為回升，星期日有幾陣雨，稍後氣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天氣清涼。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9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9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47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2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7蚊，升4.2；美团233.2，升4蚊；阿里巴巴122蚊，升3.2；携程集团230.2，升7.2；药明生物60.5元，跌1.05元。快手96.8元，升2.2；盈富基金25.08元，升1.2；友邦保险86.5元，跌4.5；百胜中国372.6元，升25.2；中国移动58.15元，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3，日元115.51，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9，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7,630点，升50点。港金报17,03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67美元，卖出1,8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咧，较早前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仲系非常之多车嘅。大埔公路去九龙咁，由沙田港铁站一路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因为之前有意外事故啊，清咗场仲系多车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仲有就是新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在南边围路回旋处都是有意外的，那里多车少少，经过都是小心了。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是隧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华一些，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现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石里至到钻石山段比较多车的，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近住黄大仙至到钻石山段交通较为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红磡道大亚街去尖沙咀同埋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台抗疫情报站，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每日跟进疫情最新信息。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抗疫 A1 环节，特别关注老友记的需要。 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防疫高高高，多个医疗专业的人员为你服务。 当然还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抗疫资讯。 疫情上边关心依然， 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今朝我想讲又是真人 show， 经常听人讲现在的娱乐事业真是百花齐放，电视台、收费频道、影片串流平台，基本上一日就算有48小时都看不完，还未计现在个个都说自己有一个影片分享频道，这么多选择，创作一定多姿多彩，不过是不是真的呢？早排讲过，而家好多所谓嘅真人 show， 即係搵啲真人上去，然后讲啲嘢或者做一啲比赛，等观众投入其中。我成日都话啦，呢啲系咪真系素人先？真系淨系得佢哋自己先知喎。就算唔讲呢啲，节目本身嘅类型又好似嚟嚟去去差唔多。好多真人 show 框架必定系咁嘅。首先会找一班所谓素人，然后有几个评判，跟住一班人就去进行一个任务，然后每一集都会踢一队出局，当中必定出现的镜头就有这些素人讲下自己为什么要来呢，同埋有些什么理想。另外每集的环节必定是计时，时间到了大家就会很紧张，跟住每个评判行埋去看看他们完成的作品，评头品足一番之后，几个评判围埋一齐讲下每一队嘅表现系点，当中必定出现呢一句：今次真系好难拣啊！我唔想做呢个咁艰难嘅选择。镜头一转，所有参赛者就会排成一直线，评判们就会用一个极其诚恳兼且痛苦嘅态度话俾所有参赛者听。呢集边个最高分？最后当然就系边队要出局咯。出局嗰一队就会同其他留低嘅人握手又好，拥抱也好，然后带点失落，但系仍然好开心离开。跟住被踢出局嘅队伍向住镜头讲：，哇，其实今次学到好多嘢，不枉此行，诸如此类嘅说话啦。你会话啦？唔系、哦，每个节目都唔同噶、哦。系啊系啊，但系有乜嘢唔同呢？净系个名唔同，唯一唔同嘅就系主题咯。呢辑可能系新手厨师烹饪大赛，另一辑可能系甜品大赛咯，可能系室内装修或者教你种花。相同嘅框架次次都系咁，但系大家又非常中意睇。以前成日听人投诉话电视台成日都系嗰几样，睇嚟睇去冇乜变化，跟住就话咧，因为冇竞争所以搞成咁咯。而家选择多咗，点解内容又系差唔多？究竟真系同竞争多与少嘅问题有关，还是系我哋习惯咗你抄我，我抄你？因为观众其实唔系好讲。 原来作为观众都是照单全收的。只要感觉上好似多了选择已经足够。选择多了并不是真的多了选择的。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又方便咧，咁我中意整啲煲，整啲煲、 哦、煲仔饭。 唔系，我想整呢个沙窝云吞鸡。 哇， 系啦，因为我中意湿湿地，系啦，因为平时咧两个人咧就唔系成日煲汤嘅，即系讲真系啦。咁但系咧又觉得冇啲汤水好似唔系几好咧，就中意有时都湿湿地咁样啦。咁啊呢个沙窝云吞鸡咧，我又觉得唔错嘅选择。 你讲下梗系易啦， 吓 喺屋企自己整就好难噶啦。 其实唔系噶，首先你要有个沙窝。 唔系你睇开嗰啲沙窝，细细个嗰啲沙窝， 你咪觉得好夹啊？ 唔系。其实普通嗰啲铸铁锅都得嘅，而家好多人都有噶啦。 系咪一定要砂锅咧？我唔用得唔得嘅咧？ 都唔一定嘅。其实佢嗰个锅，譬如而家好多人屋企有嗰啲铸铁锅咧，佢都好能够即系叫做 keep 到个热度啊，个传热都好劲嘅，系啦，都可以用到嘅。咁首先咧，你就买一只嗰啲芝麻鸡翻嚟啦，即系如果人少少唔使买好大只嘅鸡，咁嗰啲芝麻鸡咧，你去咗啲内脏啊，咁啊飞一飞水。嗱，我问你啦，寻日咪讲个飞水用热水定？冻水嘅，咁如果要飞呢只鸡嘅水，冻水啱啦，系啦，咁啊冻水咧就 知唔知点解啊？ 知唔知点解？ 啲血管啲血咧，如果你用热水就封咗喺里边，就有血水啦。 系啦，咁啊等佢可以即系走咗啲污糟嘢出嚟啦。咁啊飞咗水之后咧，咁啊去晒啲内脏啊，飞咗水之后咧就可以摆落个煲嗰度。咁你中意你咪斩咗佢啲脚咯，系睇下你自己中意啦。 我中意原只。 原只系啦，咁啊成只放落去啦。咁跟住咧就加水同埋清鸡汤，即系最方便噶啦。加水同清鸡汤一比一啦，个比例大概系。咁啊要浸过只鸡系啦。咁啊如果点样令到个汤好？味啲咧，你又加少少金华火腿，如果有啊，屋企雪柜啊嘛，金华火腿啊，少少即系预先浸咗啲瑶柱啊，咁样摆落去。 哇！使唔使咁多料啊？ 哇！咁你已经悭翻煲汤噶咯，你只不过系滚嘅时候放少少嘢落去，都应该啊，系嘛？ 金华火腿又要成咁样， 系冇都得，冇都得，咁啊有啊，更加滋味啦。咁系滚起咗之后咧，你就可以熄翻细个火，就慢慢煲佢噶啦。咁另外你嗰啲菜啊，同埋云吞咧，就最好用另外一个煲仔去到烚咗佢先，因为你通常嗰啲云吞咧，嗰啲皮一烚咧，咪有啲粉就会出嚟嘅，系啊。咁你唔好污染咗你头先嗰个咁正嘅清鸡汤，系啦。咁你另外一个煲咧就烚咗啲菜啊、云吞啊咁样。咁最后咧你就摆翻落去。咁喺摆落去之前咧，你可以喺个汤度咧加多少少嗰啲无糖豆乳嘅，即系平时咧超级市场都会买得到噶啦。好多时都系日本牌子咯，我见到嗰啲无糖豆乳咧，通常你譬如出街咧就会食嗰啲鸡汤豆乳浸豆苗啊咁样，咁就会令到咧嗰个鸡汤咧更加即系香浓啊，有个滑嘅感觉，咁你可以加多少少，大概一二百 ml 咁样啦，咁啊令到个汤咧就再好味啲，咁呢个成锅咁样端出去咧不得了，系好打得。 但系如果喺屋企要整一个砂锅云吞鸡咧，成个工时要几耐到咧？ 其实 即系由我最初烚只鸡开始，几耐到啊？ 大半个钟都搞掂噶啦，其实只不过你，我觉得最麻烦个地方咧，只不过系你要即系去咗啲内脏系啦，清洗咗只鸡咁样，咁之后你都系摆落煲度滚下去嘅啫。 同埋嗰啲云吞唔使自己包噶嘛。 唔系咯，唔系啦，除非自己包系啊，咁啊，所以其实都简便嘅。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喺网上边睇到啲乜嘢。嗱，唔同串流平台咧都有唔同嘅剧集啊，动画啦。有一个动画咧，我最近都睇翻意思就其实我以前系我真系我细个睇嘅。我细个睇，而家睇嘅当然佢个画面又系四比三啦。咁你话系咪好好睇？咁有啲简陋嘅个感觉。咁就系咩咧？就系蜘蛛侠啦。 哦。即卡通片版本嗰、那个， 卡通片版本 嗰个好耐噶咯， 嗰个好耐啊，因为即系都揾到啲方法睇啦。咁但系睇佢嘅时候咧，就真系我同我印象细个睇嘅时候，个同一个版本嚟嘅，所以咧我又可以叫做补完翻咧啊以前我一啲遗忘咗嘅剧情。 系， 咁你知唔知遗忘咗嘅剧情嗱？佢入边嗰啲人物咧都好齐嘅。咁你见到佢出 Rola 嘅时候，又当然又叫咗 Stanley 嘅名字啦。咁有好多佢哋自己本身，我自己会觉得系几原创嘅一个版本，亦都系揾翻咧啊，到底整个英雄人物佢嗰个故事结果喺佢咁多年之前嗰个构思同而家有啲咩对比咧？咁样，咁都系有几多唔同新嘅体会嘅。咁当然我亦都可以揾翻我自己细个。 睇卡通片嗰种嘅快乐啦。 系得呢个当然啦，最主要啦。 系啦， 同埋咧，你再睇翻咧，你发现细个其实我都唔知睇咗啲乜，即 系 好似好有印象咁样咧，亦都觉得自己睇过晒啦。 系啊， 但系跟住再睇，你会发现，我都唔知睇咗啲乜喎，真系细个。 有啲剧情咧，我系依稀有啲印象嘅，但系睇翻嘅时候咧，原来同我脑入边记得嗰个版本咧，系两样嘢嚟嘅。咁而家睇翻嘅时候咧，咁我哋熟悉嘅卡通人物啦，或者系角色咧，例如扮手鱼博士啊。嗰一类咧都会喺翻呢一个嘅动画入边出现 的。但系首先，如果你睇翻呢啲咁旧嘅动画咧，你要抹咗你最近睇嘅一啲电影嘅情节，同埋一啲人物结构先啊。 系啊， 因为咧系、 啊、 其实都几唔同嘅。 我最近亦都睇咗其中一集咧，令到我即系乌嘴啊。 嗯， 因为个剧情咧就好似系讲到嗰、那个Mary Jane 嗰、那个马丽 珍啊， 系啊系啦，话、啊、到佢咧。原来佢一直想揾佢个爸爸嘅，咁、喺你电影版本啦，就算系第一代嗰、那个都未必会咁刻意描写佢爸爸噶嘛，咁、但系原来喺动画入边咧，咁话原来佢都会有几着墨咧，去到讲佢自己以前嘅屋企啊。不过咧，就算佢讲翻佢入边有一幕咧系讲奇异博士噶，咁啊讲奇异博士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如果有睇过第一集嘅时候，佢系用几长嘅篇幅去到讲点解呢个人会成为一个英雄人物噶嘛？即系由佢以前系一个医生，好叻嘅医生，点解突然摇身一变变咗做个英雄人物咧？咁我睇翻呢一套嘅动画嘅时候咧，佢有讲嘅，但系佢即系用咗几幕去到讲， 就讲完啦。 系啦，例如佢有一幕咧就系讲佢佢系一个以前一个名医嚟嘅。咁佢大概用咗五秒钟去到有一个 shot 咧，就系佢拎戴住手套，话谂住行去手术室。手术室嗰下咧就已经话佢系名医啦。跟住转头咧就见到架车，就话不过佢一次交通意外用咗两秒钟。跟住再嚟咯，都未够十秒就已经话，于是乎佢就去咗唔知边个嗰度就揾咗个大师啦。 系噶，如果我冇记错咧，以前睇 Superman 嗰个卡通片啊，即系超人嗰、那个咧都系噶。 系 佢一开始咧嗰架太空船咧就撞咗落嚟地球。跟住嗰兩夫婦行過阿 Clark Kent 個阿爸行過去打個蓋，有個 BB 跟住就大個咗啦！ 啲劇情咧係快到你唔 快到你唔信㗎！ 你諗下，即係如果我哋電影睇嘅時候咧， 三個鐘去講啊，點解咧？ 點解變咗做個奇異博士？佢只不過用咗十秒鐘都唔使，佢已經交代完成個過程㗎咯。咁跟住你又發覺原來有好多嘢咧都係幾得意嘅，一啲人物咧其實到而家都仲未出場嘅。咁佢其中有一個人物咧就係喺第二代嘅即係阿加菲爾嗰個代嘅蜘蛛俠咧就打過蜥蜴人噶嘛。 係啦， 咁蜥蜴人就係佢學校嘅老師嚟噶嘛。 而家都 係 啊， 係啦，而家都係嘅。咁而家你就見到佢喺動畫入邊咧，佢都反而呢個角色佢好著墨咧。去到描繪啊，佢同阿彼得咧嗰、那個關係啊，各樣嘢啊，佢哋係 friend 啊， 即係調翻轉冇同電影，電影咧就係喺嗰個佢點樣嚟嗰度咧著墨好多，跟住淨話阿小白講啲關係咧就著墨好少。 系啊， 原来喺卡通片嘅时候咧，就系调翻转嘅。 系啊， 人物关系着墨多啲。 系啊，所以都几得意啊！望落去嘅时候咧，可以当一个你好熟悉啊，但系又有几多唔同嘅。但因为佢始终咁旧啦，系咪先？咁所以咧，我嘅心态就抱住就系、是、啊，到底而家我哋睇嘅英雄片集咧，佢改咗几多咧？因为嗰班嘅编剧或者创作故事嗰班人咧，其实佢哋一定系睇过以前咁多个唔同版本嘅，睇晒啦，抡晒啦。佢哋有咗一個故事大綱之後，就再設計點樣啱我哋而家呢個年代最新嘅版本。 如果咁樣，嗱，你舊嘅又睇翻啦，新嘅你又睇過啦，咁咪好似 Kitty 呢啲咧，就對呢啲冇乜興趣嘅。咁你點樣去推介 Kitty 睇咧？即係你應該提議Kitty 先睇翻舊嘅卡通片啦。定還是不如你直頭睇新嘅電影 啊？哦，我會覺得兩個都應該睇，因為原來舊嗰個 好忙喎，你 都話冇興趣咯，仲叫我睇曬佢。 其實真係好短嘅啦，其實佢大概十幾分鐘佢就 一集噶啦嘛， 係啊，就一集嘅。 咁佢幾多集先？ 佢有好似係咯，五個 season 啊，每個 season 係十幾集嗰啲嚟， 都係十零分鐘啫。 OK OK， 你煮飯嘅時候開嚟睇咪得咯。 嗱喺入边我哋都睇到咧，呢一个英雄人物佢点样去到打开嗰个多元宇宙啊？咁、有啲嘅我哋睇到而家新嘅报章亦都有讲翻，就系话原来外国亦都决定咧，就将个有个蜘蛛女士就攞翻出嚟去到啊嘛。咁其实呢个角色咧喺呢一套嘅动画入边咧，亦都已经咧 出现咗噶啦。 系啦，咁亦都有譬如我哋熟悉嘅譬如队长啊。X-Men 狼人啦，其实都一样会喺呢一个系列嘅作品入边咧现身，然后佢哋 哋就會去一齊喺唔同宇宙嗰度啊，亦都咧就係會去到對抗一啲嘅敵人啊。佢甚至乎會見翻好多唔同宇宙嘅蜘蛛俠，即係好似我哋而家睇電影版 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咁樣。咁而家佢唔單止三代，佢仲有更加多代嘅同堂。 啊，呢、這個我冇乜印象啦，已經 係啊、這個。所以我睇落去嘅時候咧，那個感覺又好舊，但係個感覺亦都好新，即係證明佢條橋咧，其實咁多年以嚟都係 work 嘅。 嗯。 唔會有一個咧就老土嘅感覺，而且即係入邊個劇情咧，雖然話佢去得快，好似好多嘢省略咗，但係同一時間你又覺得啲劇情從來都唔會冧啦。 嗯， 咁啊變咗樣樣嘢都去得好爽快嘅，你都睇得幾過癮。 好啦好啦 ，Kitty 落咗車啦。 啊係啊， 佢翻嚟啦。 你值得推介㗎呢、這個，同埋佢好多新嘅英雄人物，你咪當雖然舊嘅，但你又當一個新嘅人可以認識㗎嘛。 係咯係咯， 睇下啦。 係啊，整沙窩雲雞嗰陣時。 沙窩雲雞啊！ 嗰陣時去睇下嘛，係嘛、 啊？ 十零分鐘一集嘛。 係啊。 OK OK， 好好好，多謝你嘅推介。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